晨光每日一格。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都已经嚟到6:08啦吓，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嘅时间啦，今日咧就系2023年7月11日，咁啊，农历方面咧就系5月24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现正生效，咁啊喺早上嘅时间啦，我哋梗系咧继续啊都会有我哋嘅晨光每日一格啦。 晨光每日一格， 听听新闻报道，大家都会知道啦。咁啊，中一咧就派位啦。好多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喺自己嘅生活上边啊，可能都会有好多难关。今日嘅难关唔单止咧就系一班嘅小学生要升中学嘅时候，佢哋面对嘅困难啊，面对嘅心理压力。其实呢个压力咧，父母都一样系有噶。好多嘅父母咧，可能成晚都瞓唔着啊吓。你又会唔会系其中嘅一位呢？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记住，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咧就系心入边想住，一定系可以解决得到嘅，唔需要太担心。一定咧系有一啲好嘅方法，只系自己未谂到。冷静一下自己，相信好嘅方向就会出嚟噶啦。 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早上六点十五分嘅早上，你哋好啊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系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雨噶。咁啊，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低水平。咁啊，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系影响我哋噶。所以大家出门口的时间注意补水，那些要扣门的朋友们记住都是多啖水饮落口那里会舒服一点。今天就是2023年7月11号，其实昨天的时间，今天有旅游网站今天公布了香港人旅游调查结果，数据反映香港人的外游情况和旅游的偏好，不知道中不中理呢？这个显示呢，亦都话到俾我哋知道香港人外游意欲呢就有增无减，更加录得呢就疫情之后嘅新高啊。咁佢哋嘅话到啦，高达90%啊 ,96% 嘅受访者已经计划未来一年外游最少一次或者以上，当中近70%人啊更加呢就计划外游2至4次添，较上年啊上升2倍。好啦，咁有唔少香港人选择呢就係譬如一啲短程嘅旅游啦。短程方面呢亦都会以譬如係日本啊、泰国啊、韩国嘅持续呢就成为热门嘅旅游目的地。咁根据返呢一个调查显示啦，其实欧洲亦都成为咗呢就係旅游热点㗎喎，一跃成为五大热门之一。喺未来嘅时间，欧游人数较开关至今呢上升接近 2.5 倍㗎。睇返啲数据啦，就话到六月整体海外预订有增长嘅趋势，咁按月增长呢就是 15% 㗎。以预订游乐设施同埋租车服务呢就为主㗎。这个平台本身呢都是做一些订购的服务的，所以由他们的数据出来的话呢是直接啊，即是知道香港人给钱给了去哪里。今天预计网上旅游平台的玩乐体验预订量呢他们也都会再度攀升的。好啦，咁另外呢就係数据反映啊，香港人平均旅游嘅日数亦都有上升嘅趋势，可能之前三日两夜，而家多咗呢係耐喎，几耐呢？虽然近70%嘅香港人仍然偏向呢以4至7日嘅短期旅行为主，咁但係20%嘅受访者呢就将旅游嘅日数增加去到8至15日，即係接近2个星期啦。当中以18至26岁嘅群组呢有呢个改变就最为明显。他们对于香港人旅游方面前景当然是乐观。好啦，旅费对于外游来讲又是一大课题。 疫情之后咧，唔少香港人都会选择咧就叫做报复式旅游啦，好多传媒都系咁讲噶。咁啊，数据咧就指出啦，超过三分一嘅受访外游人均消费将会调整到咧就系10,000元以上噶。好啦，当中又系18至26岁嘅千禧世代同埋家庭较疫情前啊更加愿意咧就预留海外消费嘅 budget 嘅。好啦，2023年咁啊喺入边啦，热门嘅旅游嘅月份系几时咧？分别咧就系6至8月啦，8月同埋6至8月、10月同埋12月噶。咁啊，调查都显示咗啦，其实香港人咧亦都非常之中意外游噶。至于旅游方面咧，个目的啦，品尝美食系77% 噶。深度游 62% 成为咗咧就系重要嘅体验，即系唔系净系去一啲著名嘅名胜地方噶咯，我哋都中意深度游噶。有啲嘅叫做具有发展潜力嘅旅游城市，例如系鸟取、福冈等等，可以发掘到唔同嘅文化体验啦、大自然旅游等等噶。咁希望咧即系大家听完之后，喺未来吃喝玩乐方面咧就会知道啊，原来香港嘅趋势大致上咧。就会去到点样嘅？咁如果有多啲资料嘅话咧，大家不妨可以参考多啲，揾一个属于自己喜爱嘅地方啦。 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掌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可爱，让渴望埋藏追。 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啊，咁多位，唔知道大家谂好今朝食乜嘢早餐未咧？唔知道薯仔系咪一个你会选择嘅食材咧？薯仔咧，我都好中意食噶，无论系薯片啦、薯条啦，甚至系咖喱嘅薯仔啦，所有嘅薯仔种类咧，我都好中意食噶。 薯仔咧唔单止咧系好好嘅烹调食材，更加系环保嘅清洁好帮手嚟噶噃。特别咧系发咗芽之后嘅薯仔咧，我哋唔可以食噶嘛。咁究竟佢有啲乜嘢用途呢？唔知道大家有冇用开保温杯嘅习惯？我自己咧就成日用啦，特别咧放喺台咧都会有一个噶，开麦嘅时候就会用到啦。咁当遇到一啲保温杯咧，佢系个口好窄嘅，但系个肚咧就好阔好深嘅。咁嗰啲杯咧就最难清洗噶啦，就算咧用嗰啲专用嘅刷啊，点刷都好似刷唔干净。可能倒啲热水啊，然之后拧埋个盖就摇，但系都好似咧清洗得唔干净。咁究竟可以点样做呢？原来只要攞四至五片嘅薯仔放入呢一个保温杯，然后咧拧实个盖，摇30秒左右，咁个底部嗰一啲嘅茶垢啊、污垢啊都可以摇到出嚟噶、哦。跟住咧就系热水壶啦，嗱热水壶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用系乜嘢嘅种类啊？会唔会系揿个掣就会出水嗰啲啊？抑或咧系用一啲手柄式嘅，煲完之后咧你就会倒佢出嚟嘅。无论系边一款嘅热水壶都好啦，用耐咗佢嘅茶底啊，嗰、那个热水壶嘅底部啊，同埋个壶壁咧，其实都会有一啲水垢噶、哦，有一啲白色嘅点点飞咗出嚟。特别系如果个水壶系透明咧，我屋企就系啦。当你煲滚佢嘅时候咧，嗰啲白色点点咧就会一齐喺度飘下飘下滚住咁样。咁其实嗰啲咧都会好影响水质嘅。如果我哋将一啲薯仔皮放入水壶入面，然之后加水煮一个钟，然后个水壶入面嘅水垢啊，就会好轻易咁样就会清洁到出嚟噶啦。薯仔咧唔单止好食，仲系我哋嘅清洁好帮手，就算发咗芽都依然系有用途嘅。真系薯不简单啊！你同唔同意呢？下次想清洁嘅时候，搵薯仔嚟帮下手啊！ 我们应否显得快乐，近乎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到剧烈难当，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什么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早，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伤心比你狠也该兴奋，非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仍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逼真，缺乏恻隐，冷笑话当敏感也需不分，非开心的开心也可相衬，留低你重复有余剧人。珍惜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今年度一共有50,508个学生参加派位，较去年增加1,060人。在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整体满意率是91%，较去年下跌3%。若果以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计算，满意率是80%，亦都较去年下跌3%。当局提醒所有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必须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如果家长已经在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内填写手提电话号码，同意透过那个号码接收派位结果，他们会在今日上午大约10:00起透过电话短信收到派位结果。所有学生必须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前往派位，是前往获派的中学注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审核日本国别人权审议报告，中国代表团在发言的时候再次敦促日本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中国代表说，日方出于经济成本考虑，无视国际社会关切和反对，执意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海，将太平洋当作下水道。无论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的内容是怎样，都无法改变日方未来30年将上百万吨的福岛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切实以科学、安全、透明的方式进行处置，并且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尽快建立一套包括日本邻国等利益由官方参与的长期国际监测机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北约峰会举行前夕改变立场，同意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埃尔多安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之后宣布，埃尔多安已经同意会尽快将有关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提交国会审批，并且会同国会密切合作，確保申請獲得批准，他形容是歷史性的一日。土耳其和瑞典就在會後聲明中表示，雙方將會在反恐協調方面密切合作，並且會加強雙邊貿易關係。瑞典亦都會積極支持重啟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進程。泰国曼谷一座正在兴建的高架天桥倒塌，当地传媒报道事故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傍晚6点左右，倒塌的桥身长大约500米，压毁路面多架汽车，造成至少两个人当场死亡，而天桥的钢筋就击中路旁的商业大厦。当局初步调查相信，吊起涉事桥身的起重机因为翻侧，导致桥身坠落到地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机构传 说，我是新闻天地 的，我是电视部，我是外景设计及照明组， 我是香港电台介绍美色。 今日请来的是， 我是电台录播事务组的阿权。 负责管理超过30个录音室和直播室，大部分直播室都是24小时运作，所以就算打风十几二十个钟，我都一定在这里，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安排紧急维修，确保广播顺畅。好多时仲要睇埋有冇地方漏水，整湿啲器材就大事不妙噶啦！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系布志伦，平时睇演唱会经常都有烟火效果。记住烟火系受政府监管嘅，上网买同擅自燃放系犯法噶，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喺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朝早嘅6:36，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29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朝早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嘅。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啦，亦都有 Vicky 喺度嘅。早晨， 早晨，耶耶耶！ 系啦，今日朝头早咧，希望咁多位嘅升中一嘅朋友仔都系耶耶耶啦。最紧要咧，就好似头先新闻报道所讲啦，派到你自己心目中想要嘅一间学校。系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啊睇下会唔会用其他方式，例如系扣门啊。或者是諗下辦法啦，咁呢個家長就自己先至會最清楚嘅。咁其實呢而家坊間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佢哋成日做嗰啲叫做清貨。 係。 所謂清貨呢，即係例如我有啲鞋咁開倉價咁樣，係好多嘅。多到呢喺唔同地區可能接住咁樣去都會有好多嘅。咁有好多譬如跑友啊或者山友呢，佢哋自己睇到嘅時候就又會互相廣傳啦。咁互相廣傳嘅時候呢，咁亦都會令到更加多人去啦。咁其實近日呢有一啲嘅社交網站不時出現一啲嘅廣告啊。咁就表示呢，咁又有啲開倉喇喎。咁於是乎呢，有啲朋友調查啲朋友呢就入到個網站。首先呢就見到呢原來網站呢就盜用咗唔同嘅媒體啦。公司或者機構佢哋嘅圖案，咁有陣時咧就整到懶係靚，好似一個真嘅網站咁樣。咁呢個都係嗰啲真係要防騙意啊嚇。咁佢哋又話到啦，大家可能有陣時要輸入一啲嘅號碼，又或者你喺上邊咧就先訂嘅，跟住又後付款，又或者後先訂俾少少錢，跟住後咧就攞貨咁樣去唔同地區度攞貨嘅。咁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網站咧，咁原來都係假嘅。咁有陣時咧，就雖然表面上好似唔係呃咗你錢咁樣，咁但係佢哋亦都咧會要求啊又話貨到付款啦，但要求咧佢寫低嗰啲姓名、電話、地址，咁又無需網上付款咁樣。咁呢啲咧就懷疑咧係騙取市民嘅個人資料。咁個人資料有啲咩用咧？咁就可以譬如。知道你本身活躍嘅網站啦，知道你本身嘅一啲嘅 password 啊，咁亦都可以開啟你自己嘅銀行户口啊，咁呢啲其實都係非常之危險嘅，咁亦都係啲陷阱嚟嘅。咁 平時咧，你有冇買開一啲譬如網上購物啊，咪會有埋啲地址喺個盒上面嘅。你寄咗啲物品俾你之後啦，你會點樣處理嗰啲地址啊或者個人資料噶？ 另外 cut 开佢，跟住再油到黑晒， 油到黑晒， 系啊，油到黑晒，再剪烂佢。 哦，再剪烂佢，系啊，啲人我爹哋妈咪都系咁样教，佢话真系要小心啲，如果唔系啲人咧，好容易真系喺 执到 垃圾桶系啊，见到咧你有晒地址啊、电话号码、个名啊，咁就好容易都好容易攞到呢啲资料，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咯呢一方面。 所以咧，坊间有啲人咧买嘢嘅时候就会经第三方，所以经第三方即系佢哋就会先落咗第三方。 方嘅地址同埋嗰个嘅注册嘅名啊号码，咁然后个货咧就先运去第三方先嘅，跟住咧你就自己咧喺唔需要提供姓名嘅情况底下咧，咁啊可能都系喺其他网站嗰度登录咗，然后就用你嗰个登记号码或者个巴曲 QR 曲去取货嘅，咁系迂回咗嘅，咁但系呢个亦都系保障到自己系啦私人身份，咁而家你话要。有好多唔同呃人嘅方法咧，就推陳出身啊。咁有啲電話，甚至乎咪打電話，已經唔係猜猜我是誰啦，就話啊，我係政府唔知邊個部門嘅。有好多呢啲電話噶嘛。咁而家咧，初頭嘅時候我都會接下，就問下佢啊，你係邊個部門嘅？咁個 number 係幾多號啊？咁樣。咁佢哋都有陣時對我都老羞成怒噶啦，咁啊冚我線添。咁但係咧，而家開始咧，我就連傾。我都唔會同佢哋傾啦，係啦，因為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多咗啲 AI 科技啊，所以 AI 科技咧，即係佢哋能夠喺一啲好快嘅情況底下已經攞咗你嘅聲紋。聲紋意思即係話我哋有指紋啦，其實我哋講嘢咧都會有我哋嘅聲音嘅，係咁。當然你話喂大氣電波，咁我用我把聲去到講嘢，咁啲人錄咁得唔得？咁得，咁要我份工咁咪冇計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佢透過電話，佢哋嘅技術而家喺電話嗰度套取我嘅聲音啊嘛，咁佢套取咗之後咧，譬如佢套咗我啦，我把聲啦，跟住咧佢就會用我把聲咧去打電話俾我屋企人。如果佢已經有我資料，打電話俾我屋企人，然後就用我把聲咧就去到講咯。阿媽，我唔小心咧整爛咗人哋啲嘢啊，但我唔夠錢啊，你有冇辦法咧？而家即刻匯一匯錢俾我啊， 過數俾我啊， 係啦，過數俾我。咁呢個其中一個方法啦。另一個方法咧就係嗰啲又係透過 AI 就將我個樣咧。即係或者係將啲明星嘅樣咧，將啲重要人士、有錢人嘅樣咧，就 copy 咗落嚟，跟住咧就用咗即係個疑犯啊，就用咗人哋個樣，用埋人哋嘅聲，就同你講 視像 啊，不如咧嗱，我係邊個？嚟講邊一邊個名人，我好有錢嘅。我而家咧就想都邀請你咧，就做我哋一個好簡單嘅投資，價錢唔使多噶，可能咧都係一千幾百啊，或者一萬蚊啊，少少地啊，我親自同你打電話俾你，係因為我哋希望有更加大嘅號召力嘅。 係啊，希望喺香港咧可以開一間日本餐廳，我就邀請小白你咧就幫我哋即係做一啲嘅宣傳，又或者咧叫你投資咁樣係咪啊？ 係啦，即係叫人投資嘅。咁然後咧，其實原來好多咧都係嗰啲匪徒啊，即係不法分子咧，就用呢啲嘅方法咧，諗住去呃你錢嘅。所以其實嗰啲名人咧，係完全咧就冇做過呢啲嘢噶嚇。咁所以有好多呢啲叫做呃人嘅伎倆咧，大家而家因為隨住呢個科技高咗啊，大家都要諗多啲計啊，千祈唔好咁容易俾人呃到血汗錢啊，千祈咧就要守得好。 晨光百科。 好啦，先睇睇出面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下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朝早嘅时间咧就已经生效啦。咁所以如果你系喺嗰啲户外地方工作嘅，或者今日咧需要同小朋友去叩门啊，准备多啲咧就系升中一嘅情况嘅话，都要准备多啲水，补充一下水分，补充水分就好啦。咁但系就唔好饮咁多咧，嗰啲所谓嘅碳酸饮品啊，所谓碳酸饮品咧，即系嗰啲有气嗰啲嘅饮品啊。点解佢哋会释放咁多泡泡呢？大家都知噶啦，其实饮碳酸饮品嘅时间有一种咧吉吉地嘅感觉嘅，这个吉吉地嘅感觉咧就系里面嘅气泡弹跳嘅感觉嚟噶。气泡嘅真面目咧就系二氧化碳，咁啊将二氧化碳咧就溶喺液体入面嘅饮品咧，我哋就叫做碳酸饮品啦。好啦，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饮碳酸饮品呢？我自己其实都中意嘅，特别系夏天添啦，或者食火锅。其实压力越高，二氧化碳咧就越容易咧就进入呢一个嘅液体噶。咁啊，将大量嘅二氧化碳咧就系用呢啲嘅方法溶咗喺个水入边噶。因为碳酸饮品佢能够咧就透过强大嘅压力啊，将二氧化碳咧就打入去。装入碳酸饮品嘅樽咧，只要个盖紧紧咁样闩住咗嘅话啦，二氧化碳就会因为压力嘅问题，咁啊维持喺一个咧就溶喺液体入边嘅状态。咁但系如果你都知啦，一打开个盖，咁啊 push 一声， 所以咧呢一下声，其实我自己咧都几中意嘅，一声，哇，感觉咧未饮啊，都已经清凉啊，压力咧就会一口气下降啦，个压力完全不一样，咁佢哋就冇办法咧就继续溶喺液体入边嘅二氧化碳啦，就会慢慢释放出嚟啦。如果你话本身嗰个液态饮品啊，亦都咧就系有糖分嘅话啦，咁所以啲二氧化碳慢慢走下走下，咁啊变成咩咧？就是、变成只有糖嘅糖水啦，咁啊一啲都唔好饮，咁所以咧就算大家饮啲有气嘅饮品啊，都要 push 一声之后尽快清理咗佢。而家出面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1%嘅早上啊，你好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做节目都有好似呢首歌曲一样所讲嘅台前幕后。 经典用最入戏的脸，读最入戏感言，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罗导演，台前就要高架桥，台后要。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司装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Now is our time， 时候到解开戏，复翻开心底话。Come on， now is our time tonight， 如夜中只得你我，别再自我一眼，失相尽管坦露他。Now is our time。 朋友咧咁啊，林奕康啊 ，feel 林奕康啊，之前咧喺广播度撞到佢啦，做完访问之后咧，又去即系揾下屋企人啊，咁啊，相当之好嘅。佢都有同我讲，有位有新作咯，台前幕后就系呢一首嘅作品啊 ，feel 林奕康嘅全新之作。早晨嘅时间嚟到6:49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星期二要同大家继续讲下有关茶嘅知识啦，继续有茶艺课导师简慧思阿师喺度嘅。 Hello，Vicky， 早晨。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完绿茶同埋白茶啦，今个星期你会同我哋讲咩茶呢？ 今 個禮拜咧，其實可以講下烏龍茶嘅，因為烏龍茶聽落去啊，出邊都買到咯，一支支咁樣烏龍茶咪一隻茶咯。但其實烏龍茶係一個比較大嘅範圍嚟嘅，即係如果你要再去細分嘅話，我哋會話啊，閩南嗰邊、閩北嗰邊、廣東嗰邊，同埋會有埋台灣嗰邊。 哦，係咁，係有唔同產地。 係啦，我哋通常用產地去做區分嘅。 哦， 有時候成日聽到大紅袍， 係 咁大紅袍啲人見到紅字就以為佢係紅茶， 嗯， 覺得佢咁深色。以為是紅茶， 我都以為是 其實它是烏龍茶嚟嘅。 哦， 平時喺酒樓飲開嘅鐵觀音，佢都是烏龍茶嚟嘅。 真係唔知喎、 啊。鐵觀音因為而家越嚟越多，即係鐵觀音以前嚟講真係深色啲嘅，可能啡色啊咁樣嗰啲為主啦，甚至乎帶多少少炭焙嘅香啦。咁但係因為即係可能時間上面唔同咗啦，啲人追求嘅口味唔同咗啦，就中意一啲清香啲嘅鐵觀音，望落去係綠色嘅、青色嘅。咁所以就會有人會有少少誤會咗、就是，就係啊咁綠嘅，咁佢係綠茶啦。係 啊， 但其實以製作工藝嚟講，佢都係烏龍茶嘅一種嘅。 哦， 咁台灣就更加多。不同的烏龍茶啦，即係無論是東方美人啊、文山包種啊等等嗰啲，佢哋嘅類別就會更加多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類別咧，就叫做單松。 單松 係啦，單松。 邊個單啊？單雙個單。 單雙個單松咧，我哋話叢林個叢，但係冇咗木字邊。 地方名嚟 嘅。嗰、那個唔係地方名嚟嘅，嗰、那個係有少少形容緊佢製作嘅手法。以前嚟講，因為其實茶樹我哋唔係淨係得一棵噶嘛。 嗯。 茶樹嚟講，我哋都會有分唔同嘅品種。咁對於單松呢一個類別嚟講，其實有好多茶樹都係嘅，只不過單松本來嘅意思就係代表單株採摘。哦，即係呢一棵樹，我夠做一個 batch 啦。因為它的風味不同，我不想跟其他的味道 mix 在一起， 不想夾雜 了。是啦，那我就 A 這棵樹做一個 batch， B 那棵樹做第二個 batch。咁但係去到而家時而世易啦，我一棵樹當然唔夠供咁多人飲啦。咁、所以佢哋咧個玩法咧就會係，哦呢一棵樹我會將佢截枝，將其中一個枝條，用唔同嘅方法啦，總之令到佢再生根、再種咁樣。係啦，咁我就可以 make sure 啦，哦呢度成批都係同一個品種。咁我就可以愛嚟做同一個 batch 嘅茶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單松嗰一邊佢哋有唔同嘅地方。單松亦都越嚟越多人留意嘅，因為單松又叫茶入邊嘅香水，佢、個香氣非常之複雜。成日聽到有啲人話咩杏仁香啊、銀花香啊、金銀花、銀花，跟住有一啲就帶多少少可能係麥蘭香啊等等，有唔同嘅香型，即係代表跟佢哋可能唔同嘅樹啦。 咁所以系咪会鞋厚啲噶？ 如果你冲得涩嘅话，可能会相对上比较鞋厚啲嘅。咁、所以单松嚟讲，佢哋都会系比较多潮州啊嗰一边嘅朋友会系中意啲，因为佢哋不嬲都饮海茶。 哦，潮州嗰一边嘅 系啦系啦。 假设去到嗰个地方啦，我就同佢讲啊，我要饮呢个单松嘅，佢都知系咩嚟。 佢哋会知道系咩嚟嘅，咁佢哋可能会再推介咯。你想要啲乜嘢风味？头先所讲啦，咩麦兰香啊，甚至乎有啲你会听到嘅叫做鸭屎香味啊 ，classic 嘅一啲啦。 哦，好似好特别， 系好特别嘅。有啲人听到吓。咁真係乜嘢啊？鴨屎香啊！咁其實係有個故事啦，個故事就係講緊當年發現呢隻茶嘅農民，佢覺得個茶樹好香，咁佢好驚俾其他人攞走咗，咁所以就改個唔好聽嘅名啦。 哦，係啦，咁大家就唔好賣佢啦，咁樣 啲啦，呢個係其中一個故事嘅 此地無銀嘅感覺，係咪？OK， 咁但係呢一個就係單從佢背後嘅故事啦。 所以我哋都唔可以话乌龙茶就系有乜嘢味道咯，因为佢都有细分啊嘛，系咪啊？ 即系例如头先所讲嘅，你会听到大红袍啊嗰一类，佢哋嘅滋味上面咧，我反而会形容佢比较似一啲手冲咖啡，因为佢有得少少炭焙嗰种感觉喺入边啦。个滋味上会系比较浓郁啲啦，你见到佢嘅颜色都会系相对上比较深啲嘅。咁、如果你话清香型嘅，例如头先所讲有只清香铁观音，咁的确佢嘅味道上面同绿茶嗰啲咧会系比较似啲嘅， 好相近咯、个味道。 系啦，会系比较相近嘅。 咁我哋可以点样去分辨啊？ 呢一个就真系要睇翻工艺，即系我第一次你净系听个名你唔识分，咁可能真系要问翻一啲职员嗰度，呢个系乌龙茶啊，定系绿茶，定系乜嘢类别啊？咁佢哋都会系识分嘅。咁、但系铁观音佢同绿茶唔同，就系佢会轻轻再带多啲嘅兰花香喺入边。 兰花香 系啦，同埋嗰种回甘啊，嗰个滋味上面都会系再强啲嘅， 有回甘嘅味嘅。 系啦， 明白。咁東方美人呢， 即係東方美人啊、文山包種啊呢一類，佢哋都係啲台灣茶啦、嗯。東方美人就係其中一個比較 classic 嘅一個台灣茶啦。佢會係帶多少少啲人話係似蜂蜜啊。蜜甜嗰一種感覺，個、oh. 果香咧係一啲比較成熟咗嘅生果，係、oh. 即係我哋話好似啤梨啊咁樣嗰啲會比較 refreshing 啲、清新啲噶嘛。咁、oh. 但係有啲生果，例如可能一啲熟咗嘅芒果啦、蜜桃啦等等嗰一啲，我哋稱之為熟嘅果香。 哦， 系因为咧，东方美人比较得意嘅，一来佢系一个夏天先至去制作嘅茶啦、嗯，二来咧佢系要俾一只虫仔，嗰只虫仔叫做小绿叶蝉， 小绿叶蝉 系啦， 俾佢咬嘅， 系啦，咬完之后咧，咁佢嘅口水同呢一个太阳入边，即系有唔同嘅一啲化学作用出咗嚟啦，从、 哦、 而产生佢嗰一种好特殊嘅蜜香出咗嚟。 嗯，系，哇，你好特别喎、啊、呢、這个， 呢、這个系相对上比较得意嘅一只茶嚟嘅，因为你听落去就系、是，其实我哋话做茶嚟讲，春天咧会系比较所谓嘅当造啦，最靓嗰一批啦，同、埋我哋话，啲农作物我要卖得好嘅话，我系唔要有虫仔噶嘛， 嗯，系啊，应该请唔要穿窿嘅啲叶， 系咪啊？咁但系佢集合咗两个就咁听落去比较差嘅条件啦， 嗯， 佢点知佢承受咗出嚟个风味呢是最多人喜欢的、 啊、 因为那种甜甜的感觉。 那为什么他们这几种的茶其实他们的味道都不同，为什么会 group 埋了是叫乌龙茶呢？ 都是制作方式从而区分了、只不过是大家可能发酵度不同、地区不同，从而令到他们出来的香气滋味都会不同的。但是笼统来讲他们制作的工艺是差不多的。 明白。那有没有说其实喝乌龙茶是可以有什么功效的呢？ 乌龙茶来讲，很多人都会是喜欢它的品味多一点，就是它的滋味上面的一种丰富、基本上我可能有一些茶我襟冲的，冲到六泡、七泡、八泡的话，它都 keep 住会有味在这里的、所以都会比较多人喜欢。还有茶点都是或多或少会比较提神，提神出来也都会是比较舒服一点。咁、所以其实茶嚟讲嘅话，你话佢呢一个功效，头先之前可能所讲过嘅一啲抗氧化、提神啊等等嘅一啲乌龙茶都会喺入面嘅。 哦，突然之间喺度諗呢，而家咪有好多嗰啲手摇飲品嘅，成、日都话乌龙茶咩咩咩咁样㗎嘛，可能係鲜奶乌龙茶咁样。所以其实嗰啲呢你都唔会知佢用咗边隻茶㗎。 其实要睇返嘅，因为而家开始佢哋都会细分返，会同你讲哦呢一、這个系铁观音，跟住然之后呢个大红袍入面有啲乜。开始越来越多，就算是手摇铺头它都会写到明是什么来的、尤其是你看到、来自台湾的一些品牌来讲、他们都会写得比较清晰一点 的。有没有其实乌龙茶是夹什么是最好的？是不是奶是最好的？ 我们呢话就话茶我们会 prefer 清饮， 什 么都不加你才可以真的试到它的滋味在这、但是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夹奶啊，要加糖啊等等，这些好看个人口味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以前是试过冲一个很浓的大红袍，然之后加落去杯雪糕度， 哇，好邪恶咧！成件事， 而家夏天咧就会好想试啦， 系啦， 哦，即 系 好似人哋嗰啲将一啲 咖啡、 咖啡摆落雪糕，系咩味道嘅咧？ 咁当然啦，嗰、那个茶嗰个浓嘅程度，你就咁饮，有啲人会觉得系真系，喂， 好苦， 饮唔到啊！咁但系你嗰个雪糕可能系云里兰味雪糕甜噶嘛，加咗落去成件事就会中和咗。 哦， 系啦，咁就会即系你会系觉得啊，苦得嚟后面好快有个一个雪糕嗰个甜出咗嚟，咁、就会比较适合而家嘅季节。 哦， 系啦，咁热嘅天 氣，我即刻拎拎眼，双眼发光。 系咁，当然啦，我哋都话唔好食咁多冻嘢啦。 系啊，咁但系有冇话其实，譬如我哋坊间好容易买到好多唔同嘅茶啦。咁、但系假设啱啱真系用雪糕，系咪都系用自己冲嘅茶系好过真系支装嗰啲倒落去咧？ 支装唔够浓啫，即系我净系讲紧配雪糕。 系 啦，咁其他嘢食當然另計啦。有啲人可能會係、我買支茶翻嚟，我想整一啲果凍嘅，嗰一類都得。咁但係支裝茶或多或少，除非佢真係寫到明佢唔加糖啦。如果唔係佢已經加咗糖嘅。 咁所以都已經係調稀咗啊，叫做稀釋咗。 係啦，同埋甚至乎就係你平時支裝茶，你發覺你買十支翻嚟咧，十支基本上都係一樣味嘅。自己去沖嘅話咧，咁就會哦，今日我沖呢個係 A 呢只味，可能嗰種。香气会系突出啲嘅，第日我再冲嘅话，咦唔系、今次冲可能嗰个茶嘅味道会系再浓郁啲，每一次你去冲泡，你会发觉有个变化喺度。 好啊，咁等我今晚要去买啲大红袍嘅茶叶，翻去冲咗一杯，然之后配雪糕食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候啦，咁有一啲射击练习通告啊，咁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咧，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噶。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嘅时间啦，咁啊29度嘅气温，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喺度，亦都有 Vicky 喺度。早晨，咁啊，另外交通组方面咧，今日朝头早啊 ，Irene 早晨 ，Irene。 系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出边天气热啊，唔知道会唔会影响驾驶情况咧？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啊 ，Irene？ 咁啊，先讲下隧道啦，暂时嚟讲咧都正常嘅。路面方面咧，特别消息提下大家先，咁就系呢个文锦道口岸啦，有临时嘅交通安排。文锦道口岸北行方向咧就需要封闭嘅，直至另行通知啊。咁啊，文锦道过境嘅巴士咧就会改经香园围嘅口岸出境啦。服务班次由30分钟一班就调整到大概系45分钟一班啦。其他经由文锦道前往内地嘅跨境车辆咧就可以改经其他嘅陆路口岸出境嘅。咁啊，仲有咧都几多啲爆水管嘅消息。咁啊，之前咧葵涌嘅葵益道因为爆水管啦，去大连排道方向近住葵涌道咧，曾经系全线封闭嘅。今朝开翻，好彩啦。不过呢个葵涌嘅兴芳路咧，就都系因为爆水管啦。而家来往方向近住葵益道部分行车线咧，仍然有封路措施啦。而呢个葵益道去葵芳路方向近住葵芳村部分行车线咧，都有封路措施噶，而荃湾嘅美环街就都系因为爆水管，咁啊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都要封闭啊。荃湾嘅大河道有紧急维修，咁啊去呢个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部分行车线仍然系有封路措施嘅。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咪好似讲好似呢一排添啦。特別多的爆水管是 啊，是啊， 大家有沒有想過啊？點解好似似乎係夏天零舍多爆水管、 因為冷縮熱漲，咁、夏天就噗爆得滯啦。 我同你是100分的想法，不過都係嘅咯，冷縮熱漲咪自然係 咁咯。原來有其他嘅 原因 喎。Vicky 咧，你試下答，你覺得係咩原因？ 冷縮熱漲咯，係咪地下都會噶嘛？ 大家都係好聰明嘅，但係其實咧， 錯咗， 唔係啱，呢個都係個原因嚟嘅。咁但係夏天似乎係特別嚴重啦，好似 因為雨水多啦。 漲嗱，呢個都會係一啲因素嚟嘅。咁啊，同埋啲工程啊，原來啲工程咧，咁有陣時喺附近咧整下咧，都會影響到啲水管，咁咪會爆咯。咁另外啲重型嘅車輛啊，層層層咁樣咧，行得多咧，都會影響到咧，啲水管會爆裂嘅，因為太重啦，同埋震動啦，同埋就係地底嘅泥土移動啊，好似頭先阿小白你講話啲雨水啦，可能都會影響，同埋咧就係喉管嘅腐蝕啊，所以影響到好多時就似乎特別多爆水管 咯， 夏天係，咁大家又估下啦，你估一條水管佢嘅壽命有幾長咧？ 一條水管啊， 壽命啊， 正常嘅水管我覺得壽命都應該有十年嘅，即係喺一個高效能嘅情況底下，我估應該有十年嘅。 我估20年。 你係接近啲，原來都幾老過你哋喎，可以50年喎。 哇，咁耐㗎，原來 即係最長嚟講。 因為我成日聽新聞就話喉管老化，成日老化，咁我以為佢好短命咋。 唔係可能咁啊， 啲好耐㗎啦，嗰啲水管。係 啦，講得啱啊，因為其實香港你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咁多地方，咁其實呢度爆少少，嗰度爆少少，咁咪好似好多咁樣咯。其實正常嚟講，如果長度咧一般，佢嗰個壽命嚇就可以長達50年。但如果舊式嘅喉管，好似譬如話啲石棉英泥嘅水。水管啊，咁啊，佢嗰个用嗰个时间咧就系短啲，好似阿 Vicky 咁讲，20年到咯，就会短啲嘅。咁所以我哋印象中咧就啊，好似成日都呢度爆嗰度爆，事实都系嘅，因为好多细细嘅地方咁样。同埋呢样有个难度咧，就系好难去预测啊。你点预测咧？即系边度爆水管，系预测唔到噶嘛？系咯。咁同埋抢修，咁知唔知抢修其实原来都有啲程序嘅？大家又觉得系点咧？ 抢修香港好多时都系掘地啦。 系啊，冇办法，你唔掘你做唔到喎。 第一个步骤 系 就人通报先。第二个步骤咧就系要系啦，封路。封路跟住掘地啦，掘地跟住咧就要掘起嗰啲泥佢啦，跟住将啲喉咧就熄咗个水掣先，咁掹断喉出嚟，跟住搏翻佢又拉翻佢。 咦？定系一开头就已经熄咗个水掣先 啊？好聪明啊！阿、小白都讲即系讲嘅嘢就系全部啱，咁但系程序上咧就 Vicky 你讲啱咪？应该就是。即係切斷嗰個水源先啊！ 即係唔好等佢再爆水出嚟。 係啦，咁跟住咧就去揾人去檢查啦，咁睇下嗰個程度啦，咁然之後個破損範圍先至去維修。所以變咗好似好煩哇！ 啲水壓咧有陣時都好犀利嘅，即係耐唔耐會見到嗰啲喉管爆裂嘅時候，哇噴泉咁樣嘅喎， 幾層樓咁高啊！ 我真係有見過，真係幾層樓咁高啊 ！Irene 真係冇講錯啊，5、6層樓。 哦，你親眼見 到 啊？ 見過， 所以真係揾啲 我都係睇相。 所以其實原來水務處佢哋都好好嘅，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見到好似佢哋唔係就係辦公室。时间做嘢，其实办公时间以外咧，佢有个叫做紧急应变队伍嘅，咁、好似运输署其实都 系 有啲紧急应变队伍咁样。 嗰啲政府 department 好好嘅， 系咁有啲咩咁咪即刻去抢救咁，即系好似阿 Vicky 话斋，话去切断个水源先啦，系咪？ 熄总掣先啦， 喺咁高点搞啊？所以其实就系咁样咯。咁啊，最后问下大家啦，IQ 题，咁如果遇到爆水管嘅情况，咁我哋揸车嘅朋友可以点咧？ 遇到爆水管啊，唔好行过去啦，梗系兜路啦。 啊，真系叻啦，真系咁简单啦。喂，同大家分享咁多先啦，咁好唔好啊？ 系啦， 咁先吓。 啊，就可以，喂，走得好快啊。好 ，OK， 唔该你，唔该你，唔该你。好，咁啊，天气方面咧，阿 Vicky 都要走得快啲啦。啊，即刻望一望咧，我出边，哎呀，佢应该唔觉意咧就揿熄咗个电话，唔紧要，咁啊都可以咧再打翻俾佢嘅。不过咧，先可以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嗰个天气预测噶吓。咁啊，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系34度，新界再高多2-3度嘅。咁啊，唔知道出边嗰个身体嘅体感系点咧 ，Vicky？ 我出咗去啦， 系啊， 今日冇乜云，因为今朝我翻嚟嘅时候咧，都仲系天黑啊，咁我未观察到个天咧究竟有啲咩变化啦。跟住我见到哇，今日好好阳光喎、啊，同埋冇乜云啊，全部都系蓝天啊，个人都开心啲啊。 哦，咁你又梗系搽晒防晒啦，系嘛？ 系啊，呼吸下清新空气先得。 点啊？啲吸得唔得啊？有冇混浊啊？啲空气？ 冇混浊，我觉得好清新。 啊，咁啊啱啦，因为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系1至2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系好嘅。 唉，空气好啊，自然好啦，即系心情都好啲啊，个人都系咪啊？ 啱啊，啱啊。 不过咁热嘅时候咧，唔知道小白会唔会咧，即系平时食嘢嘅时候会冇乜胃口咧？嗱，但系我知道小白本身食嘢都唔系好多嘅，系咪啊？你会唔会夏天嘅时候特别冇乜胃口？ 夏天嘅时候真系会唔系好想食太多嘅嘢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咧，我谂大部分本身人啦、人喺夏天嘅时候唔会食太多嘢嘅。不过咧，我哋长期都系喺一个有冷气嘅地方。呢、這個真嘅喎，咁你去喺有冷嘅地方，你身體嘅接收到個信號咧，就係話，哇！你而家都涼喎、啊，呢、這個位，喺冬天咁食翻多啲嘢先啦。你知道啲冷氣有陣時候開到好鬼凍噶嘛，咁身體又會啲錯嘅信號嘅，咁所以又會有呢個問題咯。譬如你火鍋嘅，如果你真係你唔開冷氣，你點食啊？熱辣辣，你一嚿都唔想食啦。所以嗰啲火鍋抱啲冷氣，你睇哇，凍到你哋咧係咁食啊，係咁食啊，咁佢係咁賺啊，係咁賺啊咁。 可能呢一個咧都係經營嘅手法啊，係嘛？ 係啊，肯定係啲咩？ 係啊，其實阿小白都講得啱啊，就係當天氣咧可能好熱嘅時候咧，其實 我哋身体里面咧都会有作出咗一啲反应，我哋有啲神经咧就会传送俾我哋嘅脑袋知道啊，我哋咧要调节我哋嘅体温，唔好食咁多热嘢，就令到咧即系个人咧冇咁辛苦啦。咁所以咧，其实有阵时食嘢咧，我哋会特别夏天嘅时候，哎呀好热啊，好翳焗啊，就会唔想食嘢啦。咁、其实咧，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即系可以有翻胃口啲咧？的而且确咧，好似小白咁样，即系我哋入到一间餐厅，开住冷气，咁其实我哋咧都会个胃口系会大啲嘅。咁、但系其实都有其他嘅方法咧，可以令到我哋有翻个胃口噶噃。 哦，系咪食嗰啲酸嘢关唔关事噶？ 系啦，其实都系啊，凉菜啊，一啲拌黄瓜啊嗰啲咧，都酸酸味味啊，令到我哋可以开胃啲啦。其实原来我哋食饭之前咧，饮啲菜汤啊、鱼汤啊、肉汤，咁令到咧我哋可以增加嗰个消化液嘅分泌咧，其实都会令到我哋咧会有翻个食欲噶。 哦，都系好方法喎、 啊。 我有阵时咧就会食嘢之前咧，就都系饮，就唔会饮嗰啲你头所讲嗰啲菜汤啦。可能都会饮啖水先咯，饮水反而喺夏天咧饮得多咗，好多水肿嘅夏天，所以一运动嘅时候咧，你变咗水人咯，因为啲水咧喺原本喺身体入边嗰啲，一运动嘅时候咧逼晒出嚟，再加上真系热啦，譬如而家酷热天气警告。你出去围住个球场啊！你跑一圈啊，跑400米啊，你都已经变咗水人啦。 系啊，其实就系夏天做运动嘅时候咧，我哋热啦。其实有阵时大家都会饮好多咧嗰啲 能量 饮 品 啊，系啦。其实当中嗰个糖分都好高噶、哦。当糖分升高嘅时候，血糖升高咧，都会影响我哋嘅食欲。所以有阵时唔好饮咁多嗰啲咧，都系好事嚟嘅。即 系 一嚟糖分都好高啦，二嚟饮完之后，其实我哋都会冇乜胃口。咁所以即系如果大家真系啊，原来喺户外即系辛苦完啦，运动完啦，然之后热完啦，如果想食嘢嘅话咧，休息一阵先，即系等自己嘅身体咧舒服翻啲啦。又或者可以冲个凉先，但系冲凉咧又唔好真系冲冻水凉喎。系啦，恒温嘅水咧，咁样去冲凉咧就会舒服啲，然后咧就可以舒服咁样去食翻一餐，好噶啦。 哦，唔怪之我次次咧，即系做完运动之后都冇心机食嘢啦，因为个人咧系太热啊。 系啊，所以要休息一阵先。如果真系唔肚饿，咪休息一阵，唔好食住咯，挨住先咯。 系啊，其实唔肚饿噶。做完运动之后，有啲朋友都话：哇，好肚饿啊咁样。 系啊，因为做完运动你消耗咗嘛，以为系咪啊？ 但系我啊冇乜呢个食欲、啊，可能就系因为身体咧本身都偏热啊嘛，可能太热嘅关系，所以就影响咗个食欲。就算做完运动都唔想食咯。 系啊系啊，其实夏天咧即系咁热嘅时候，大家都尽量少啲休诶多啲休息啦。即系譬如行山啊、跑步又好，就尽力而为。如果真系觉得诶唔得啦，就记得搵一个阴凉嘅地方去休息系比较好啲嘅。 系啦、啊，咁今日咧都系酷热天气警告啊吓，咁你都快啲翻入嚟啦，咁啊千祈都唔好热亲啊吓。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咧，咁啊等我同各位听众一齐。睇睇啦，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34度，新界哇，市区最高都34度，新界再高都2-3度。如果我34+3，2-3度咪37度，哎呀，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保水啊吓。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咧有几阵雨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83%。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紧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我哋准备咧亦都有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啊，咁啊7:19嘅时候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咁啊亦都咧就系拨通咗咧，咁啊阿 Ringo， 李耀培先生，咁佢咧本身咧就系嚟自香港汽车工业学会嘅会长嚟嘅。早晨 ，Ringo。 早晨。 早晨 ，Ringo。喂 ，Ringo， 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 哎呀，今日朝头早又麻烦你啦吓，咁啊，系啦，咁啊，我啦，就小柏啦，同埋 Vicky 都喺直播室嘅，咁啊，之前咧都系啦， 大家好， 你好啊，上星期咧就听 Ringo 讲过咧，就上即系港车北上啦， 自己上咗去添啦， 系啦，自己上咗上去啦，咁啊都有好多事情咧要准备嘅、哦，咁啊今次会唔会又同我哋即系讲下内地嘅一啲，譬如喺行车方面，除咗左右太嘅问题，上次讲都讲多少少啦，另外就系嗰啲路牌啊，甚至乎嗰啲。停车场其实会不会都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留意的呢 ？Ringo， 其实最主要习惯呢，我想我们香港人或者港车北上呢，大部分朋友呢都是没有内地驾驶经验，所以呢对于呢譬如路牌、啊、 或者甚至咧对于啲红绿灯咧，呢、 嗯、 个无可否认咧系比较上咧就系陌生一啲嘅。 系、 嗯、系。咁呢度咧嗱，今日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话响譬如我哋最常见啦，揸过去马路嘅时间或者啲十字路口咧，好、 嗯、 多时咧就国内咧嗰啲十字路口咧系通常好大型嘅，即系类似我哋香港咧一啲系大型嘅十字路口，即系话咧。地面都有車，咁但係佢哋咧個好處咧就話啲紅綠燈咧係好清晰嘅，同埋咧大多數咧佢哋咧都係用一個我哋叫做高空嘅紅綠燈。 哦， 高空嘅紅綠燈咧就話，因為佢好多條線啊，有時最少有三條或者四條線，即係每一邊嚟計。咁所以咧，香港咧其實就要效法下國內嘅啲紅綠燈嘅擺設，因為香港嘅紅綠燈咧。通常咧係左右兩旁嘅，咁換句説話講，如果啲大型車輛咧，譬如喺右邊好，左手邊好咧，有時咧頭嗰幾架大車基本上佢就遮住咗你 的。哦，係、哦，我只係駕駛嘅司機啦，有陣時行就係喺啲燈口等嘅時候啦，可能真係有啲大車遮住咗嘅時候咧，咁有啲細車又睇唔到啦，咁前面架車又唔行。咁啊，聽到好多人喺度噗噗噗噗噗啊咁樣， 冇錯冇錯。咁但係國內你又唔需要擔心嘅，因為國內咧全部咧都係用高架式，即係話咧佢吊喺上邊咧、其實幾條行車線，包括你前面有個大車都好啦，你都可以咧即係話利用佢，因為佢高架嘅一啲紅綠燈咧，咁、容易睇得到嘅。 哦， 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喺十字路口咧，如果一般嚟計香港咧。如果是譬如話十字路口是紅燈，咁好多時咧，大家咧轉左轉右都唔敢嘅喎，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國內嗰啲十字路口咧，大家咧就要留意嘅。咁譬如話你如果喺右手邊，即係右手邊咧，其實就係喺國內嚟計咧，屬於一條慢線，因為佢係點啊？佢係由上左落嘛。 係啊， 就同我哋啱相反。咁咧，佢司機位嗰邊咧，其實即係我哋司機位喎，唔係佢喎，我哋司機位嗰邊咧係慢線。咁一般咧，如果紅綠燈，如果我哋企喺右手邊最慢嗰條線咧、你就要睇啊呢個紅綠燈咧有冇一啲標識，或者咧有冇一啲提示，譬如呢度咧紅燈不准轉右，咁佢有啲好大嘅字寫住喺度。 哦，即係中文字咁樣寫喺度嘅，佢哋都會。 冇錯嚇，喺紅綠燈側邊咧，佢會掛呢個牌度。 係 咁，又或者有一啲咧寫住咧，一定要跟箭嘴。 係 箭嘴嘅意思咧，雖然紅綠燈咧佢有個箭嘴嘅，有綠色嘅箭嘴，有紅色嘅箭嘴。換個説話講，你去到呢啲紅綠燈嘅位置咧，你就一定係要跟紅綠燈嘅指示。好啦，但係如果咧一般一啲國內大型嘅十字路口咧。佢有啲係冇指示嘅，即係話咧，只係紅綠燈嘅啫。 冇指示就係去得，係咪㗎？ 紅燈可以轉右。 哇！ 香港唔同，香港紅燈 嚇 直去左邊、右邊都唔行得嘅。 係係啊！ 如果國內一啲十字路口，如果嗰啲紅綠燈位係冇即係牌寫住不准轉啦，又或者一定要跟箭嘴咧，佢冇寫嘅，淨係一個紅綠燈嘅啫。咁咧。红灯咧，喺右边最慢嗰条线咧，其实你可以转右。 哦， 不过要小心喎。可以转右，但系要让行人嘅辅助线行先。即系如果有行人咧喺右手边过马路咧，你如果转右，你都要让咗佢先。 哦， 可以转右。 系呢个就系一个迷思咧。点解有阵时候如果我喺国内过马路，我明明系绿色人像公仔过紧啦，哇，侧边有架车。过紧嚟啊！但系佢又停低俾我行啦，咁样 系啊。嗱，响红绿灯位或者十字路口咧，记得咧就一定要跟红绿灯啦。同埋好似正话嗰、那个，如果转右冇啲路牌写住唔俾转咧，红灯可以转啦， 可以转嘅。 但系如果有一啲咧路牌写住要留意灯号，或者咧。红灯不准转右咧，如果你转咗，嗱，记住嘅，国内咧喺十字路口，如果扣分制咧系一扣就扣六分嘅。 哇，咁佢嗰个扣分制会唔会影响埋香港我自己本身嗰个嘅个分数噶？ 嗱，原则上咧，佢系扣你大陆嘅车牌， 系啦， 因为咧 香港呢就是香港车牌嘛。咁所以一地就是大家的交通法例呢有唔同呢，你国内嗰个扣分制呢就唔会影响你香港嗰个扣分制。 哦，咁样好。如果你呢个得个知字先啦。 嗯， 好啦，嗱，咁啊，头先 Ringo 亦都提过咧，如果红公红色灯嘅话啦，咁我哋佢冇特别指示嘅话啦，咁个红色我哋都可以喺即系我哋嘅右边嗰度就可以慢慢转右啦，但系都要让行人先噶吓。咁但系其实喺内地国内方面咧，佢哋会唔会有嗰啲我哋俗称嘅，譬如孭仔灯，同埋你头先提及过嘅红箭嘴咧，佢都系用孭仔灯嘅形式挂喺度啊，定还是系真系佢系红色箭嘴咁样噶？ 嗱，國內咧紅綠燈好簡單嘅，佢冇咩仔燈嘅。 嚇， 係嗱，佢係咩咧？紅綠燈咧就係話我哋真係咧有紅色、黃色、綠色啦。 嚇， 咁另外咧就啲箭嘴嚇。 嚇， 箭嘴佢唔係咩仔喎，係真係一行好似紅綠燈咁咧，亦都有紅色、黃色、綠色嘅箭嘴，右手邊咧或者左手邊。 係 咁咧，換句説話講咧，係國內係好清晰。第一，佢唔會有咩仔燈，你一定係要跟。红绿灯啦，箭嘴啦，甚至咧喺红绿灯里边咧有个交叉，交叉咧都有红色嘅交叉，或者咧系甚至绿色嘅箭嘴，嗱好容易， 会唔会 国内好容易认嘅？ 会唔会有个问题就系绿色嘅交叉会唔会有噶？ 啊，冇嘅， 哦，得、okay, okay, 绿色嘅箭嘴， 系绿色嘅箭嘴， 得红色嘅交叉， 红色嘅交叉， 系啦。咁同埋咧，系国内咧，嗱呢度分享多啲咁多咧。 好啊， 国内咧就系、是、红绿灯也好啦，行人辅助嘅也好啦，好多时咧佢都会有埋倒数嘅，即系我叫。 哦，系啊，系啊，系系啊， 呢、這个好好嘅。 嗯， 這個、呢个咧即系话咧，起码你知道咧，咦，仲有几耐咧系会转绿灯啦。 嗯， 或者咧我个绿灯我仲有几耐过唔过啦。 嗯， 咁其实咧国内因为一啲我哋叫做十字路口系好阔啊。 嗯， 咁所以咧佢会俾埋。當然啦，去到最尾嗰幾秒鐘，你就唔好過啦，因為點解啊？你過呢一度咧，可能都需要十秒八秒嘅，咁你就唔好過。咁呢一個咧都好清晰嘅。 嗯，亦都唔好千祈諗住咧，就係快，佢幾秒，我俾啖油咁樣就唔好呢啲啦，係啦，咁安全亦都係第一嘅，係啦，咁佢還點樣倒數咯？咁你倒數咧就啲時間好易過嘅，即係我自己真係咁諗嘅。嗱，倒數你停低咗架車，如果佢話俾你聽有90秒喺度慢慢倒數嘅，咁咧90秒你可以即係調整下自己個駕駛嘅情緒啊，做下自己想做嘅嘢啊， 飲啖水 可以喺隔離乘客傾下偈啊， 係啦係啦，咁飲啖水我停低咗架車都得噶嘛，如果你90秒。嘅话，咁啊，如果你差唔多时间，你仲有譬如30秒，你嘅可能再整顿翻个人啊，咁样咁啊好啲嘅。咁如果你冇倒数咧，你喺譬如我喺内地喺国内揸车，佢冇倒数，我停低咗架车，我又唔知几时，我个人咧就好似个作战状态咁样。 系啊，有个松一松嘅时间都系对自己好啲嘅，始终个马路 系 熟悉啊嘛。 系啦， 国内就要习惯下啲 countdown 咧，就自己啊可以系留意下系要过啊唔过啊。 系啊， 好似话斋喺 countdown 嘅时间。做一啲自己揸車唔做得嘅嘢咯， 係啦，係啊，即係九十秒可能覆到嗰啲咩成日一啊二啊 yes or no 啊咁樣，簡簡單單嗰啲就可以覆下啦。好啊，今日傾住咧就咁多先，唔該曬 Ringo， 咁我哋下個星期又要拜託你咯， okay. 好嘛？ 好， 唔該曬 Ringo， 拜拜。 拜拜。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早上嘅7:29啦吓，咁出面酷热天气警告呢就继续生效緊嘅，咁国内揸车的而且确呢有好多嘅事情呢我哋都係要即係准备得好啲啊，係啊，如果唔系嘅话呢，即係头先 Ringo 讲嘅几款唔同嘅交通灯呢，我哋一路听嘅时候呢个心都要一路记住。 係啊，眯埋眼要记啊，所以大家如果要返去之前呢，我觉得上网真係了解多啲，而家好方便。 係啦。 上网了解一下内地嘅交通情况系点样，啲灯啊、指示标志啊，了解多啲。 最好啲模拟器可以玩下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今年度一共有50,508个学生参加派位，较去年增加1060人。在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整体满意率是91%，较去年下跌3%。若果以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计算，满意率是80%，亦都较去年下跌3%。当局提醒，所有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必须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同埋入学注册证。如果家长已经喺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内填写手提电话号码，同意透过嗰个号码接收派位结果，佢哋会喺今日上昼大约10:00起透过电话短信收到派位结果，所有学生必须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五前往获派中学注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说，美军战略侦察机昨日侵犯北韩专属经济区上空，警告若果美军再次越过军事分界线侵犯朝方经济水域上空，将会以明确和坚定的行动予以反制。金宇正说，美军侦察机昨日清晨在北韩通川郡以东海域上空越过朝方海上军事分界线，北韩空军出动半飞驱离，但是侦察机其后再从江原道攻城郡以东海域上空侵犯朝方军事分界线，并且实施空中侦察，朝军已经向美方发出强力警告。北韩国防省昨日亦都指责美军侦察机在朝鲜半岛东部和西部海域上空进行侦察活动，多次侵犯北韩领空，但是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反驳说，北韩纯属捏造事实。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翻喺蝴蝶谷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暂时交通大致畅顺，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世界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喺新墟，仲有元朗公路出九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封路情况，荃湾的美环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是西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42号 M 和243M 是需要改道行驶，大家要留意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 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二台话你知， 教练教练，我哋对左右闸咧唔系好喐到、啊， 就嚟出赛先至出事，睇嚟都要换人啦。 未必嘅，可能接下润滑油就喐得翻咧。 军医乜唔系应该要搽按摩膏嘅咩？ 教练，我讲紧啊系球会大门嘅铁闸啊。 哦，原来你讲紧就系嗰个用咗几十年嘅铁闸，我谂咧都要换噶啦。你睇下道铁闸。个门胶同埋个碌都生晒锈，个闸啊又日日都开，门胶都磨蚀晒啦，接多几多润滑油都冇用噶啦。 应该冇事啩？班主话咧，只要教练你成功带队波升班咧，佢就有钱换大闸噶啦。 吓，仲等？咁唔安心，点可以放心练波？真系出咗事嘅时候就太迟啦，咪啦。我即刻叫班主找人来检查维修一下先。其实闸门呢应该最少啊要每3个月就定期检查一次。例如检查一下闸门的焊接点同埋铰链的磨损程度。地面轨道要保持畅通，就算第日换咗道闸之后啊，我哋都要 keep 住好好保养㗎。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 台话你知， 暑假嚟啦 ！Hello， 我系 Albert Lang 欧瑞强。 暑假嚟啦，大家就可以尽情咁样晒太阳、游水、打波啦。不过玩到攰啦，喺黄昏嘅时间，7点至8点，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可以听我拣嘅靓歌，节目叫做 Albert Lang 欧瑞强。又或者星期日嘅晚上，2000靓歌再重聚。当然我哋会唱尽晒所有经典靓歌，仲系现场唱添嘅。 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 老婆啊，不如去旅行咯，我哋两个自己去啊。 但系阿仔咧，啱啱升小一啊，好多嘢要烦啊。 都系去几日啫，我哋好耐咧冇二人世界啦。 不如等阿仔大啲先啦。 哦， 爱有时需要平均分配噶。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同你一起分享爱。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阿欧、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7:39啊 ，Vicky 早晨啦， 小白 早晨啦， 早晨。 喂，今日讲下啲搭飞机嘅嘢啊， 好啊， 因为咧7:00咧，应该有一班朋友都特登早啲起身啦，就抢机票啊。系啊，记唔记得之前咧喺优惠嘅环节讲过咧，就系、有一间紫紫地色嘅香港嘅航空公司咧，咁就有好多唔同嘅机票啦，嗰啲去鸟取啊、高松啊，咁啊样样齐啦。总之、日本嘅点咧系多啲嘅，系、啦。咁其他都有啲去布吉啊，或者去新加坡嘅机票，理论上依家应该抢晒噶啦，因为7点开始抢噶嘛。咁、那个抢机票咧就唔系航空公司发起嘅，系机管局发起嘅。咁、抢到机票嘅朋友，恭喜你啦！啊，开心仔啊，咁有得飞啦吓！与此同时咧，就系、 即系要讲翻一句，就系要俾嗰啲税啊，或者嗰啲燃油附加费嗰啲系要自己俾翻嘅。不过张机票咧就真系咧，现成咁样去俾你嘅。咁啊，抢到嘅朋友仔就开心。今日咧都想讲啲飞嘅嘢。嗱，话说系咁样嘅，英国咧有一间廉航公司咧，上个礼拜咧有班机咧因为安全理由咧而判定咧过重，无法起飞。因此机长咧 ，Captain 就。Hello, I'm Captain Rim 要求咧二十名嘅乘客咧自愿落机，放弃乘搭航班，并且提供免费住宿啦。转乘咧听日飞嘅航班咧，更加有咧500欧元嘅赔偿，500欧元大概几多钱啊？4300蚊嘅赔偿咁样。喂，最终咧搞咗两个钟头咧，先揾到19个人愿意唔坐飞机。19个人即系咩？未达标。未到数，因为要20个人咧自愿落机先 OK。 可能嗰19个人咧、都系体型比较上大嘅，即系按照住体重去计算嘅话，有机会可能真系到20个噶、哦。 嗱，唔知系咪 啊？呢个真系唔知。 嗱，但系问下两位拍档有冇试过？因为呢啲嘅事情咧延误咗你嘅航班啦，而都延误得耐噶啦吓。 冇喎、 啊，系咪？咁你 几 幸福、啊？每次飞都顺顺利利咁样顺利升空、啊。 梗系唔系啦？我试过咧， 系 睇错时间、去到机场， 咁你自己 系自己 miss 咗，系啊。 是怎样的那一次？ 那次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的。我真的看错时间，我看了回程的时间调转了。跟住然之后当我坐喺巴士到时候諗住啊好啦预松咗嘅自己仲喺 ,ok, 冇问题嘅。点知再 check 多一次啦。已经唔够时间，同埋你已经上咗高速啦，你根本唔会有时间落车转的士任何嘅方法已经冇啦。然之后就 ok, 咁 ok 啦。我就要改班咯， 改机票啊，或者买过张新嘅机票 系 啊， 真系买过张新嘅机票。 哇，好贵啊！就咁单头买张机票系嘛？嗰次系去边度啊？我想问。 嗰次系去邻近嘅地方嘅，系邻近嘅地方，所以比较平啲嘅。 系，就算改机票都平啲。 系啦，即系你所有嘢都已经 plan 好晒啦嘛，你又 book 晒要住嘅地方啊，咁样，咁有一啲museum要 book 去睇咧，都已经 book 咗，咁我又唔想浪费，咁所以 OK 好啦，唔紧要，都系同自己讲，都要好好咁样享受呢个旅程嘅。 咁浪漫咩？话说。说走就走嘅一趟旅程，一个人飞 啊， 系咯， 我系好中意一个人去旅行噶。 你好中意啊？ 不过我就压住爹哋妈咪咯，但系而家佢哋知咗噶啦， 唔使压住嘅。咁大个女冇出冇难。 唔系咁嗰 阵 时未咁大个女啊嘛。 嗰阵时都大个噶啦， 寻求自己浪漫啊！可能当年 你都有冇试过一个人飞啊？小白 有试过，系都经常添啊，系啊， 亦做嘢啦， 就系做 嘢 多 啦， 做旅游都有嘅，旅游就即系以前未有小朋友嘅时候会一个人去就多啲啦， 系好正嘅，而家飞唔使顾虑咁多啊，老实讲 系啊，去到边就中意做咩就做，即 系 嗰个自由就同搭飞机都一样，嗰个感觉。 不过去到当地有少少寂寞嘅，难免即系少少地啦，系啊。即系你，譬如去得日子多，譬如去10日一个人咁样，你去到当地头嗰两三日，哇！酒吧狂欢，跟住哇玩得两三日嘅时候，去下景点，跟住到第四五第六日咧，有少少思乡嘅。老实讲，有少少嘅。 反而我觉得系食嘢方面咯，食嘢方面你唔可以试咁多啊，因为你始终个胃口有限，咁而且啲份量佢都有限啊嘛，咁所以你唔能够食好多咯。呢一个我就觉得系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嘅时候，有少少着数嘅地方。 不过讲翻呢一个咧航班延误咧，小白你有冇试过啊？ 有，我有试过嘅。咁我当其时咧喺即系航班延误嘅时候，我记得系大雾嘅。大雾咁啊飞唔到啦。咁佢话飞唔到嘅，咁我梗系 welcome 啦。你唔好拣飞啊！ 系啊系啊，我都系同佢 你唔好拣飞啊！ 天气嘅话系咪啊？ 我都试过一个情况，不过稍后先分享啦。即系我听埋小白咁样，我都觉得喂你夹硬嚟。命仔啊！ 即系你话，嗱个机师咧， 你嗰次系飞边度啊？吓， 嗰次系好似台北噶，系啦，咁我嗰阵飞过去啦，好啦，咁我就回程嘅时候，咁佢话大帽咪唔飞啦，仲好啦，唔飞，咁啊，但系要面对个问题就系嗰个嘅叫做住宿啦，因为佢就我哋等咗个零两个钟之后咧，跟住佢就直头喺度话到就系话啊，我哋决定唔飞啦，因为咧天文台都话成晚都咁上下嘅， 系 咁啊。决定咗唔飞啦，咁唔飞咧，我个心就好有啲矛盾嘅，矛盾即系魔鬼同天使出晒嚟。其实我就觉得开心嘅，因为开心系咩咧？咁我就即系搵到晚啦。咁最担心系咩咧？就搵唔到酒店啫。 系， 其实搵到酒店咧。 咁你時間去佢冇乜所謂。 係啊，同埋即係我估香港人最醒就係都有買啲旅遊保 啦。冇錯啦， 因為咁樣而delay 嘅話，難免都會有啲賠償。嗰賠償金額亦都唔細嘅。 所以我當其時咧，第一個嘅決定咧，就係、即刻揾翻我自己買旅遊保嗰位嘅agents 啦。咁佢就同我講：係啊，你係肯定有嘅旅遊保嚟嘅。咁我都睇咗啦，on hand有㗎。 如果呢個情況嘅話， 係啦，呢個情況咁啊有嘅，咁你就放心啦，你可以放心去。找酒店咁亦都可以包晒嘅，因为佢话你买呢个 OK 噶，佢可以包晒噶。跟住我咧个心情即刻180度转变， 即刻好 开心，因为我即刻咧就同太太咧就揾最贵嘅酒店 住好啲啦。 咁结果嗰一晚咧系我成个 trip 入边住得最好嘅一晚， 啱啊啱啊。 咁所以嗱，一个保障咧俾到大家嘅话咧，咁你谂下，我就算去到旅行嘅时候，呢、這个对我嚟讲系一个意外收获嚟嘅。 系， 佢的而且确令到我有啲唔方便，因为我冇办法即晚就翻到香港啦。咁、但系因为我有旅游保，即系好简单讲句就咁，我系要搭翻车出去嘅。 系啊， 因为由机场搭翻车出去市中心嗰度，咁啊住翻个酒店 check in。 但系嗰间酒店系靓噶嘛， 因祸得福啊。 同埋嗰程嘅的士钱咧。佢亦都系包埋嘅， 系系系。 咁你个感觉就觉得，舒服啦。 Vicky 唔好讲和啦，我真心觉得咧，其实架飞机唔俾你飞咧，一定 有 原因。 系啊， 大家又唔系专业人士，又唔识整飞机， 最紧要咧 又唔识揸飞机。 机长讲 系 啊， 人哋系专业噶嘛。我对上一次咧遇到呢件事咧，就系喺香港机场，咁飞瑞士， 系 咁远，跟住人哋甩咗几粒螺丝，点搞咧？咁就夜晚黑七点几八点几咧，就话我系唔俾飞啦 ，sorry， 机长讲。播咁样，咁咧好多香港嘅乘客啦，闹爆嗰啲地勤，点解等咁耐啊？点解啊？咩？点先？其实就上演咗一幕呢啲闹剧先啦。我心谂呢间航空公司都唔太差嘅，欧洲航空嚟讲，咁所以佢一定会有翻相应嘅嘢。咁我静静地坐喺度啦，冇鼓噪啦，因为我都几。惊俾人拍片摆上网噶嘛，跟住咧嗰个 有性啊， 系啊，同埋嗰啲地勤姐姐咧都系好安抚嘅，话 有礼貌嘅， 系啦，嗱，每个人过嚟攞张纸啦，呢张纸可以俾你 claim 保险噶啦，咁样，咁咪过去排队攞张纸咯，跟住地勤姐姐都好话啊，依家有架车咧，我真系第一次咧喺大家打卡嗰、那个登机板嗰度啊，即系譬如 UA476咁样先算啦，跟住去伦敦咁先算。嗰板嗰个位咧要折返啊，出翻去机场，跟住佢又好笑噶，可能咧机场附近啲酒店咧都呼晒，佢 check 翻我哋尖东嘅一间酒店，咁啊住咗一晚咁样， 都系好啊，佢车你 系啊系啊，唔 使你自己 行。 但系有趣噶，喺机场嗰度咧走嘅时候已经11点钟啦，咁因为佢都要俾个地方你梳洗啊，企喺跨拉城啊咁样。但系第二朝 morning call 系7点几，其实都系瞓到6-7个钟头咁样。不过唔紧要啦，呢个都系有趣嘅体验嚟嘅。咁同埋即系航空公司都有相关嘅赔偿啦。因为好多香港人好着紧就系、我依家飞唔到过去，当我上次为例啦，飞唔到去苏黎世，之后啲行程会被延噶咯。嗰啲民宿又唔得，酒店又全部要订过咧，系咪你负责先咁样？好，即时要揾一个人嚟问责咁样。其实咧个地勤都唔想啊，同埋佢又唔系整飞机，又唔系揸飞机，同埋你真系飞到高空108,000尺，第二嗰样嘢你飞咁耐，命仔系自己。我再讲，你唔觉得系安安全全咁飞系最好咩？ 直啲讲啊，飞机系伟大嘅发明嚟嘅， 系啊， 但系咁大嚿铁喺个天空嗰度飞紧，其实安全真系好重要， 冇错啊，虽然。空难嘅滑言率其实系低嘅，相对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比汽车都系低嘅。 但系， 佢一有 正所谓唔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嘛。好啦，咁啊呢件事放心，系啦，唔关事嘅。喺英国方面，咁啊讲翻呢一个啦，咁啊赔偿其实都多，有500欧元噶嘛，即系大概4,000几蚊。喂，叫你唔飞，听日先飞啫，俾翻4,000几蚊你，几好啊！香港普通一个人个日薪平均都系得2000。1,000-2,000。 其实呢个咧，我都想讲，跟住佢俾翻嗰个钱我嘅话，如果 算 人头计嘅话咧，我谂我举家举手， 4,416,16,000噶啦，嗰度仲未计零头。 跟住佢个报道，佢仲话佢系包埋我哋即系 住宿啊， 咁 样。 咁我即刻举手啦。 你谂下系咪先？但真系 惊我两个小朋友个体重要计一个人啫。 但系真系有人唔举手啊嘛。咁最后咧都有人叫做落机嘅。咁不过咧我系机长咧，我就会出必超必噶啦。十九个人啊嘛，你哋唔落机嘛？ 我落 机咯，睇下边个有得飞吓，即系我纯粹咁样讲嘅。嗱，打趣又好啦，总之大家出去玩咧，求咩咧？求安心，求开心。希望咁多位咧旅客朋友咧抢到机票嘅你咧，旅途愉快啦吧。 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身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毛巾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自自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毛巾抹掉，软弱不可掉。梦魂过关，被爱得很面善，还有半世纪，哪怕极遥远，清醒了，洗面以后再被照，尽最大努力，不准掉脸。 7:54，洪家豪洗面。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大家 晨光第一线 ，Vicky， 两位前辈。 冇咁， 冇咁讲，哇！ 小白都系我前辈， 冇咁讲，哇！佢讲完嗰句，你仲要咁讲， 但系呢个亦都系真嘅，亦都系真事嚟嘅，亦都系真事嚟嘅。 想讲咩啊？ 有冇啲乜嘢你哋见到或者即系一眼望到就会觉得哇起鸡皮，哇好惊啊！有啲 起鸡皮， 惊啊， 惊啊，起鸡皮啊！ 嗯。 冇喎， 即系譬如咪咁，或者啲画面啊， 我哋呢啲咧都已经胆生毛噶啦， 系咪又要讲嗰啲啊？穷咯，有乜嘢比穷更加之惊啊？ 如果你话有啲咧，可能我要捉摸嘅，或者去处理嘅，我唔系咁情愿，但我都会做嘅系咩咧？就系、是、 清洁， 即系嗰啲喺浴缸咧，咪黐住一扎头发嗰啲咧。 系核突啲嘅， 系我做嘅嗰啲东西，我都会咧攞张，我唔会就咁用手，我都攞张纸巾。 我都唔得嘅，我要用纸巾。 嗰啲我就有，唔系都唔会起鸡皮，但系有一种叫做哎嘅感觉。 上网买有啲神器嘅，即系一条棒棒咁样。 我有噶，系嗰啲有， 佢有啲倒刺咁样勾翻啲头发。 但系勾翻上嚟嘅时候，我都 啱嘅， 唔乐意见到啊。 唔系，我通常系咁嘅，勾翻上嚟咧，即刻用张湿纸巾一捋走晒咧，咁就眼不见为干净。 不过你讲开呢个。 我真系有份清洁，我先系讲出呢个心。 我梗系明啦，我都因为有份清洁，除咗平时咧会清洁表面嗰层之外咧，其实即系一少少时间，有个 tips 俾大家就系咩咧？其实你可以买嗰啲饮管啊。 哦， 饮管其实你唔使买，或者周街日都有啦。你剪佢咧，向上剪就唔好剪断佢，剪少少，跟住佢咧射落去个水管嗰度咧，再掹翻上嚟，佢就自己勾就勾翻晒上嚟啦。 都几好呢个方法。 系啊，唔使你买啊， 几好。我就畏高啫。我就畏高啫。 咁点解会问你哋会唔会见到啲乜嘢啊？又或者面对啲乜嘢会特别有啲惊咧？唔知你哋有冇听过身边嘅人咧都会有密集恐惧症啊？ 我有。 你哋冇噶嘛？系咪 我冇噶。 我都冇。 系啊， 我有噶。 哦，系咩？ 系啊，我有噶。 我即刻开嗰张图先。 喂， 我同你心地都系麻麻地噶。原来 睇下个节目效果系点啊？喂，咁你睇譬如草间弥生嗰啲，咁你都会觉得又冇事嘅， 嗰啲应该冇问题。 我见过咧几次， 风巢问佢风巢， 我有研究过嘅自己，我真系特登上网去睇过，究竟我系惊啲乜嘢图案，或者系点解会令到我好唔中意？因为我唔中意嘅程度咧，我唔单止我要唔睇佢，其实我好想破坏佢，我唔想佢咁公正。咁究竟系啲乜嘢原因咧？嗱，我先啦，我讲翻自己啦。我自己咧，我发现到原来我系对啲阴影系唔得嘅，即系譬如啱啱你就 系 话啦，草间弥生嗰啲，佢冇特别强。阴影噶， 系 佢只系颜 色 嘅对比， 黑色或黑色咁样， 颜色嘅对比。但系如果个底色系黑色， 嗯， 如果外面即系你睇得出系有啲凹凸感嘅， 嗯， 我就唔得啦。 哦，有层次嘅就得啦。 嗱，特别有啲乜嘢系唔得咧？蜂巢啦，如果有啲蜜瓜入边啲核啦，我一定要撩走佢。我要撩走佢，同埋一啲台上面其实经常会见到，我就好唔中意面对嘅嗰啲灯啊， 系 入边咪一盏一盏灯嘅嗰啲大射灯啊，入边啲细细灯嘅， 佢推开咗我电话，呢个 我形容 蜂巢啊， 蜂巢，睇， 佢即刻推开咗我啊， 嗱，蜂巢咧，如果假设你呢边因为佢俾阿小白俾我张图咧，系有两只颜色嘅，黄色嗰边咧全部都黄色噶嘛 ，OK， 有黑色嗰边阴影多啲嘅，我唔 OK， 哦，等我再搵第二张俾你啊。 使啦，你俾我讲嘢啦。 唔使噶，你打密集恐惧症嘅图片，跟住就会出一 lock 噶啦嘛， 系啊。咁究竟其实都有人去研究过，究竟呢样嘢系咩嚟？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咧？ 喂，你可以变强， 系 一路对住啲密集恐惧症嘅图片去做节目咧。 其实咧， 你就可以好似修炼咁样啊。 我觉得 精神时间房啊嘛，龙珠啊嘛， 你讲得啱。 修炼下我自己系咪啊？ 修炼啊， 冇啊冇啊，打细字出嚟嘅。咁其实点解会有咧？有心理学家分析啊，其实嗱，暂时嚟讲啊，密集恐惧症唔算一个病，咁其实点解会有呢啲咁样嘅唔舒服啊、唔中意嘅感觉、厌恶嘅感觉出现呢？其实咧都有几方面去分析嘅，就系我哋人类咧可能有啲与生俱来，有一啲譬如一啲病毒啊，好似一啲麻疹啊密集嘅，咁我哋有啲天性咧，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唔可以靠近嗰啲嘢，系啦，甚至乎有啲蛇咧咪有毒嘅，咁佢啲鳞片咧。 系啊， 咁所以可能有啲潜意识系我哋人类咧，即系啲基因咧 咁多年以嚟，令到我哋会有种抗拒嘅感觉，系啦，咁、 哦、 所以就会即系系大自然、哦、一啲自然因素嚟嘅。咁其实佢都有话，即系有啲人唔单止系好似我咁，我要破坏啦，有啲人系唔能够面对啦，有啲人会起鸡皮啦，有林林种种有好多嘅，咁都系有啲解决方法，可能就真系要面对多啲。唔、嗯、知道大家又会唔会选择面对多啲、哦？ 即系望多啲又冇事啊？即系 喂，咁望多啲，查查林望多啲啦，我 send 俾你。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今日继续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系 早晨，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睇睇咧，琴日港股表现啊吓，咁啊，港股咧，琴日干升114点啦，连续成交咧14日不足千亿。不过咧，我琴日咧喺另一个平台咧都听到 Kenny 讲啦，话好似港股都不似预期，因为其实琴日咧，新加坡黑期嗰边一升咧，升咗300几点，一开始其实咧做得几好下噶，点不知咧随后咧就升幅收窄啦，咁成交亦都比较淡静一啲，原因咧就系因为内地嘅 CPI 咧上个月跌咗0.2%，亦都见到 PPI 呢个重要啲啦，按年咧跌5.4%，咁啊超过7年半最弱啊，咁啊呢两个数字嘅公布咧直接影响咧大家睇到内地嘅叫做咧经济复苏咧好似失去信心，情况是怎样呢？当然要交给 Kenny 帮我们分析一下，麻烦你。 好，咁啊，睇翻就系嗰个头先提到啦，个经济数字方面咧，就真系比预期咧就更加弱啊。咁、尤其是就睇翻嗰个 PPI 啦，PPI 就跌咗5.6%噶嘛。 系， 咁啊，基本。咁基本上都反映翻咧，就係嗰個內部需求方面咧，都仍然係即係比較疲弱。雖然咧 PPI 方面咧，其中一原因就係啲大宗商品價錢咧就持續係下跌啦。咁但係咧就某個程度上咧都反映翻咧，就個經濟活動方面就比想象中就更加係即係差。咁所以導致到咧個生產物價指數方面咧就陷入一個比較嚴重嘅通縮嘅情況啦。咁而家咧就生產物價指數咧通縮都維持咗段時間㗎啦，咁呢個都唔係咩新事物嚟㗎。咁咧，但係你睇翻個 CPI 咧 ，CPI 方面咧都冇起跌嘅，咁而環比方面咧就更加係下跌咗0.2% 添。咁都睇到咧，其實就開始慢慢咧嗰、那個即係生產嘅環節咧，嗰、那個係即係通縮嘅情況咧，就慢慢傳導到落去呢個係消費者嘅層面。咁呢個情況係反映咗咩咧？就反映翻咧，就係嗰個消費需求方面咧係疲弱之餘咧，就係中國仍然都面對緊咧呢個係產能過剩嘅問題啊，供應過剩。所以你見到好多內地好多行業咧，都係喺度做咩咧？就係去庫存，消除庫存，令到咧就係嗰個企業上面嘅話咧，係可以咧就係減輕嗰個負擔嘅。咁所以好明顯咧，就即係早數字都睇到咧，都配合翻之前啲數字嘅，都睇到就係話即係國家真係需要一啲係強而有力嘅推動經濟嘅措施咧，先至可以恢復得到信心。 咁我再睇到其實即係除咗呢、這個宏觀嘅情況咧，咁人行咧就延長部分咧呢個房地產救市嘅政策嘅期限咁樣。咁對於市場又係釋出信心定還是咧都係爭跌咧？因為記得上一個月啦，同 Kenny 鄧聖興啦傾呢個話題嘅時候，就係話內地咧有趣嘅，即係就唔係通脹啊，係有少少通縮 feel 添啊，大家咧唔係好想使錢住啊，覺得嚟緊咧 啲钱咧再见使啲啊，或者迟啲买再平啲啊，无论任何嘅商品以至房地产市场都系咁嘅睇法啊，咁就令到咧资金就 put on hold 啦，咁啊 hold 住咗啦。Kenny， 你嘅睇法系点咧？咁关于成个即系经济嘅状况啦，吓，嗯。 嗱，头先你讲得一样嘢好重要，就系话咧内地方面咧。就面對同出面世界咧有啲唔同，就面對緊一個通縮嘅問題。咁、通縮嘅問題咧，就係會出現咩咧？就係話個需求方面咧，就會係持續疲弱，因為啲人覺得咧，而家唔買，遲啲買咧就會更加平嘅。咁所以導致到咧嗰個需求方面咧就更加係差嘅。咁嗱，依、個咧就其實內地有一個複雜嘅問題嘅，點解會出現呢樣嘢咧？第一就首先產能過剩啊，依、這個就從來咁多年都不斷去發生噶啦。第二咧。就是面對緊一個係資金成本上升嘅問題，因為咧之前咧就美元方面咧個息率係超低嘅嘛，基本上冇息咁滯嘅嘛，咁所以你見到好多嘅民營企業，包括啲內房企業咧，都借咗好多啲美元債嘅，咁即係話意味住咧，其實內地好多企業咧都係高槓桿嘅，咁喺高槓桿嘅情況之下，再加埋產能過剩咧，咁依個就雙重打擊咯，因為你兩樣嘢咧都係一個好致命嘅問題嚟噶嘛。咁所以點解內地個經濟會比較複雜啲咧？就是、因為佢過往咧都係面對高槓桿，就從而形成咗個產能過剩。當個資金成本一上升，要去槓桿啦，因為我哋國家之前都要去槓桿啊嘛。喺去槓桿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更加令到嗰個係經濟活動方面咧，就受咗一個好大嘅衝擊咯。 咁啊，環節最後同我哋關心埋咧嗰兩隻重磅股啦，就係、是、阿里啦同埋騰訊，點解咧？咁啊，報章都形容啦，科技監管咧有機會正常化啦。咁好多間大行咧都出嚟咧支持下阿里同埋咧騰訊，咁啊兩邊都有唔同嘅支持聲音啊嚇。咁啊話阿里咧就嗰、那個預料螞蟻金服嗰個罰款會有機會減少啦。至於騰訊方面咧就話有機會估算騰訊咧加快申請嗰個金控嘅牌照啫。內地嗰個互聯網嗰、那個trading 嗰個行業有機會做好啲，咁唔知係咪真啊嚇？咁啊呢個都係大行提出一啲説法啫。咁啊，關於呢兩隻重磅股啦，咁啊 ，Kenny 嘅睇法點啊？ 嗱，呢個係咧個兩面都啦，即係當然大家個睇法就話啊，即係呢個定個罰款啦，咁就塵埃落定啦，即係應該理論上咧之前嗰啲監管嘅情況方面咧都過一段落啦，咁可能係嘅，呢個都可能係嘅，所以罰幾多錢方面咧就反而我覺得唔係一個好重點嚟嘅，最重點就係話究竟個整改上面嘅話咧係咪已經係過一段落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呢個阿里巴巴咧，仲有另一個消息就值得留意，就係嗰個螞蟻。咁螞蟻方面咧，佢就公布咗一個回購嘅股份啊嘛，咁就會有一個作價咧，佢估值就係講緊5000多億啦。咁呢個咧就大家會覺得係 set 咗個 benchmark 出嚟，就話究竟而家螞蟻方面咧嗰、那個估值係去到邊個水平？咁5000多億係咩概念咧？如果5000多億嘅話咧，相較翻嗰陣時，如果大家記得好IPO 好熱烈嗰陣時嘅話咧，佢哋講緊嗰陣時個估值係幾多？24000多億， 係 24000多億得，而家5000多億嘅話咧，就即係跌咗呢個係70%。咁如果相較 C 輪融資嗰陣時嘅9000多億嘅話咧，都跌咗40%。咁即係話反映咗咧嗰個估值係大減。咁估值大減就係頭先我哋講嗰樣嘢啊，就係話一個係嗰個監管嘅新方向，而導致到咧佢哋要好似頭先你講騰訊咁，要攞個金控牌照，咁所以咧形成咗佢哋嗰個高槓桿嘅情況咧，就不再復啦。咁就令到佢哋咧嗰個生意方面咧就會做得大減，咁令到 ROE 即係股本回報率咧都會大減，咁所以個股值方面咧就大幅係cut落去。所以監管告一段落，咁都係好事嚟嘅。但係咧就要大家接受一個新常態，就係話呢啲互聯網嘅巨頭咧。就唔係再好似以前咁樣咧，就無序擴張啊，不斷去高增長啊，所以個估值方面咧，就自然就同以前咧就不可同日而語啦。咁所以你見到阿里巴巴咧，而家 P/E 係吹緊幾多？吹十幾倍嘅啫嘛，即係好難再翻以前嗰啲咧。80-90倍啊，70-80倍 P/E 啦， 系咁啊，有机会平稳向上，同埋有序有秩序咁样去扩张咧， 发展 系啊，咁啊，应该都系符合国家嘅总纲领嘅，好啊，咁啊，暂时讲住咁多先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唔该晒 Kenny， 咁我哋听日再倾，拜拜。 使你降生的是世门转闸，人间在苍白，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话。刹那，听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来总在深夜仍等待的人，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变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它。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依稀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在旧日蔽雅。希望渐渐未来。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有乜嘢优惠？我抢先讲， 去咯，大胆， 对住前辈， 系唔使唔使唔使， 忍你， 因为 Vicky 都好乖嘅，做功课咁啊，话即系想帮轻下手咁样，同埋咧都想揾多啲咧啊，即系坊间一啲即系开心香港啊，正所谓、 哦、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第二台系咪 啊？ 咁所以你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啊， 系啊，你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咧都会开心嘅，系咪系咪？咁有咩开心嘢？ 嗱、嗯，我咧就。就即系而家夏天啊，大家应该都会热嘅时候都会饮下， 都 会 热嘅系嘛？ 冻嘅时候都会比较冻嘅。 好有嘢， 好有趣。热嘅时候咧特别热嘅。你见咧，依家8:26咧，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现正生效。有趣系咩咧？冻嘅时候咧。 真系咧，我像一个西伯利亚人，冬天的冠军。 你记唔记得前几年啊，都有啲媒体报道咧，就系、是、真系有啲西伯利亚嘅俄罗斯人嚟香港过冬天。佢话香港仲冻过佢哋西伯利亚， 因为我哋呢边湿冻啊， 同埋我哋冇暖气啊，我哋冇暖气嘅文化喺度，同埋少用啊嘛， 呢个都啱嘅。 咁讲咩咧？有咩优惠推介俾大家咧？就系、是、夏天食雪糕啊，中唔中意？ 哦，中意，中意，中意，中意。 嚟紧咧有免费雪糕食， 系呢个系分享啦，唔系推介啦。咁边度有咧？边度有得食免费雪糕啊？ 冇错啦，就系、是、尖沙咀嘅海防道，咁咧就有三个日子咧，喺下午三点至五点咧，呢一个雪糕车就免派发呢个雪糕嘅、嗯，就系、是、做咩啊？记住啦， 唔系啊，嗰段时间啱啱有嘢做，棘住咗， 有三日，有三日俾大家拣嘅。七月十五号， 七月十五号， 七月二十三号， 二十三号， 七月二十八号。 哦， 下午嘅三点至五点喺尖沙咀 海 防 道， 十五号 系啦， 廿三号， 廿八号， 廿八号。哦，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同 有星 期 五。 几得意喎啲时间， 哇几得意！我以为佢全部都系落辣晒落去，唔系喎。 系啊，特别噶。咁大家如果都想食呢个免费雪糕车嘅雪糕咧，咁就可以呢三日去到尖沙咀海防道啦。 系啦，咁啊食杯雪糕烧下暑都系好嘅。不过唔知咧会唔会有机会排雪糕嘅时候已经中咗暑啊？未尝到 暑， 先 中暑。 唔系呢个纯粹主持人讲笑啫。咁啊，大家睇住自己身体啊吓。咁啊，转个角度咧。咁端午节过后咧，咁多间商户咧都推出呢个月饼早鸟优惠啊， 嚟 咯，月饼来了啦。咁啊，身边都有啲朋友即系做嗰啲handmade 月饼，又开始要出下 post 又 出下 post 啦， 系啊，发售咁样啦。OK， 咁啊，啲大嘅牌子点样啊？咁啊，有啲信用卡有啲联城优惠嘅。如果你而家肯咧做 early bird 即系早鸟嘅话咧，咁就低至五二折或者五五折嘅咁样。咁啊，用各大嘅信用卡咧都可以帮得到手噶啦。咁你谂下半价买盒月饼都系抵玩嘅。咁啊，一盒月饼咧大概咧今时今日啊，即系当一个双黄白莲蓉啦，比较叫做通常啲都系食呢啲啦，双黄白莲蓉由细食到大。$400一盒啊！依家一盒月饼， 双黄白莲蓉 系啊，四百哦， 双黄莲蓉咧， 双黄莲蓉 有冇 睇咩？双黄莲蓉可能平翻少少，应该白莲蓉系比较贵啲嘅，比较贵啲嘅。咁但系咧，帮大家计翻啦，如果咧，譬如用信用卡优惠五二折或者五三折咧，大概几多钱咧？$200啫，咁即系斩半啦， 即系$50一嚿， 系 佢四嚿噶嘛？我问清楚先， 啱嘅， 我惊有啲2023年嘅新版本， 系啦， 佢得一嚿， 系啦，咁啊， 咁啊要你自己开四啦， 咁啊取巧啦。嗱，呢个咧，如果系得三嚿啊嗰啲咧。就 系 违反传统啊， 系啊， 因为咧月饼做双啊，成双成对啊，我同啲商家讲，你唔好突然间话我出盒三角形嘅月饼， 你三只形啊， 系啊， 几角 呢啲传统嘢，街哥知得多。我都知少少 啦， 即系月饼呢啲成双成对啊，系咪先？咁啊要一孖食啊， 咁 梗 系啦， 冇错冇错，咁啊大家上网揾多啲资料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一派位结果今日公布，教育局表示，今年度一共有50,508个学生参加派位，较去年增加1060人。在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头三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整体满意率是 91%， 较去年下跌3%。若果以获派首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计算，满意率是80%，亦都较去年下跌3%。当局提醒所有参加中学学位分配办法的应届小六学生，今日必须要返回就读小学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如果家长已经在中一派位选择学校表格内填写手提电话号码，同意透过那个号码接收派位结果，他们会在今日上午大约10点起透过电话 短信收到派位结果，所有学生必须要在今个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前往获派中学注册。泰国曼谷一座正在兴建的高架天桥倒塌，当地传媒报道事故造成至少两个人死亡，十个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日傍晚六点左右，倒塌的桥身长大约500米，压毁路面多架汽车，造成至少两个人当场死亡，而天桥的钢筋就击中路旁的商业大厦。当局初步调查相信吊起涉事桥身的起重机因为翻侧导致桥身坠落到地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说，美军战略侦察机昨日侵犯北韩专属经济区上空，警告若果美军再次越过军事分界线侵犯朝方经济水域上空，将会以明确和坚定的行动予以反制。金宇正指出，美军侦察机昨日清晨在北韩通川郡以东海域上空越过朝方海上军事分界线，北韩空军出动半飞驱离，但是侦察机其后再从江原道攻城，是高城郡以东海域上空侵犯朝方军事分界线，并且实施空中侦察。朝军已经向美方发出强力警告。北韩国防省昨日亦都指责美军侦察机在朝鲜半岛东部和西部海域上空进行侦察活动，多次侵犯北韩领空，但是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反驳说北韩纯属捏造事实。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28, 日元 141.41, 瑞士法郎 0.885, 加元 1.327, 人民币 7.233, 英镑对美元 1.287, 欧元对美元 1.101, 澳元对美元 0.6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2,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366 点，升176点，港金是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26.04 美元，卖出 1926.63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九龙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喺彩虹村对开嘅快线咧，头先有意外事故嘅，咁啊啱啱清咗场一阵间，车龙都比较长嘅，排到去风力楼啊。受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彩虹村一路去到风力楼咧，而家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而之前呈祥道去观塘喺明爱医院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呢宗意外事故就清咗长一段时间，咁啊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咧，屯门公路来往方向都有意外嘅。屯门公路去九龙喺屯门角对开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屯门医院。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喺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对开亦都系有意外啦。呢宗意外事故就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多车，龙尾到小秀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之前喺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对开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啦，但系仍然好多车嘅。去元朗方向，龙尾去到小秀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龙尾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红梅谷路，东 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过港岛咧都多车嘅，龙尾近启田道回旋处。新界嘅路面情况，而家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去到骑术学校嗰段咧，仲系比较多车噶。元朗公路去屯门府地至福亨村段多车啦，仲有就系元朗呢个博爱交汇处北行线去青朗公路咧，现时都系多车。沙田嗰边嘅大埔公路咧，而家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马场段系比较繁忙嘅。敏感道口岸有临时交通安排啊！敏感道口岸北行方向就而家需要临时封闭啦，直至另行通知。敏感道过境巴士咧就系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口，服务班次就由30分钟一班调整至40分钟一班嘅。其他经由敏感道前往内地嘅跨境车辆，可以改经其他嘅陆路过境口岸出境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敢想敢干嘅女企业家许半夏，随住中国经济起飞，喺由男人主导嘅钢铁产业之中，闯出自己嘅一片天地。 我保证，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8:0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今日做咩好 ，Vicky？ 今日咧就揾个时间俾自己去附近嘅公园行下。 哦，哎，不过今日热啲， 系啊， 如果去晚上啦， 系啦，夜晚食完饭， 夜晚食完饭， 系 落街公园附近散步， 系啦，咁呢个就 OK 啦。屋企人一齐啊，几好， 系啊系啊。你哋平时多唔多去屋企附近啲公园散步啊？ 而家真系少啲，以前会多啲。我咧想分享咧就系咧前排咧就系经过一个公园，哇，我觉得好开心啊，系啲儿时回忆翻晒嚟啊。是啲咩嚟嘅呢？就係而家好多公园呢已经改建晒㗎啦嘛，冇以前呢嗰啲铁做嘅嗰啲玩乐设施啊。咁呢我嗰段嗰一日呢我就见到嘩正，係以前铁做嘅一个嗰啲。 马骝架类似係。 係啦，马骝架嗰啲係火车头啊。好开心啊。以前细个呢会倒吊㗎嘛，爬上去。但而家有好多游乐设施已经唔同咗啦。 係安全起见啦。 安全第一。係 安全第一嘅。我自己咧，其實都諗翻起好多以前玩嘅遊戲咧，都係喺呢個遊樂場公園嗰度咧有嘅。咁而家部分咧都仲有喺度，例如係嗰啲搖搖板啦，嗰啲都喺度啦。不過細個玩嗰啲咧，即係譬如馬騮架，而家係冇乜嘅， 冇噶啦，係啊。 馬騮架如果變咗城網，城網鎮嗰啲馬騮架就有。以前細個係玩啲鐵通嘅馬騮架，係 啊，辣手噶嘛， 係 啦， 辣手你會堅持爬嘅喎，但係。 细个只手红晒， 细个真系冇嘢玩， 冇嘢冇系，同埋冇嘢惊啊！细个嘅时候，我记得附近咧，公园仲有啲沙丘俾你玩嘅， 系啊系啊， 沙丘仔，而家唔系好觉有沙丘 噶啦， 而家都系啲胶地板啦。咁沙丘真系俾你喺嗰度堆下沙啊，玩下咁啊，碌下咁样嘅，跟住仲有啲转得好快嗰啲叫咩？ 氹氹转。 氹氹轉啊，而家都有啦，係啦。不過就細個玩嗰啲方法就都幾瘋狂嘅，因為你得個轉嘅，咁可以點玩啊？你都係得一個玩法嘅啫。 係啊，千秋咧，依家就採用咗安全千秋啦。 係。 咁當然啦，喺嗰個討論入邊，實有啲人會話：，喂，會唔會過分保護啊？ 嗯、 我哋細個嘅時候，個千秋都係得一塊嘢、 嗯， 兩條鐵鏈咁樣，你中意揈就揈，單腳就單腳，企起身就企起身，做花式就做花式。咁但係依家唔係噶嘛。即系依家啲千秋，即系譬如屋企附近，譬如南昌公园为例啦、 嗯， 我见到咧个千秋系已经系好似 一条裤仔咁样噶嘛， 系、咯，好似尿片咁样包住个僆仔咯，有个僆仔点都唔会跌落嚟嘅咁样。 而家有啲好劲嘅千秋咧，我有去过部分公园咧，佢哋系咁嘅，佢哋好似一个车胎咁样嘅，咁、 嗯、 有啲咧就一张半床式咁样嘅千秋嘅，咁就可能有几个小朋友同时间可以瞓喺上边，跟、 嗯、 住大人就推咁样嘅，其实个感觉都几梦幻噶， 都可以嘅， 都几舒服嘅，即系我哋去到外國見到呢啲話，一定會讚啦。 係啊係。 而喺香港其實我哋都要讚嘅。 冇錯嘅。咁啊， 心 都係嗰句安全係最重要嘅。我哋細個都好多時候喺公園玩到落極生悲嘅。咁好明顯，康文署啲場地都係唔想大家玩到落極生悲啫。 係啊係啊。而家佢好多公園咧係直頭有主題嘅。 係啊。 去過啲公園咧，佢係譬如以恐龍做主題嘅話咧，佢、有一個大嘅架， 係 一個好大嘅架咁啊，真係恐龍咁嘅樣啊，歐陸嘅恐龍啦。咁你而家喺入邊爬嚟爬去啊，咁又上滑梯，乜都有嘅。 係。 咁你喺入邊玩嘅時候咧，又唔錯喎，一個感覺就係佢佔地。其实而家好多咧都会尽量整翻大少少， 系 咁附近亦都多座椅嘅，啲座椅系好重要， 俾爸爸妈妈坐。 系啦，或者如果我哋爸爸妈妈都仲有力啊，咁如果你话公公婆婆带佢哋落去嘅，你又冇个地方有个树荫啊遮一遮嘅话咧、其实仲要陪小朋友去玩，哇，真系体力都消耗得相当之大、 所以行公园咧都要揾啱时间嘅，睇下放咗工之后啦，或者咧食完饭散下步都系好嘅。咁啊，主张系咩？拥抱健康啦， 系 啊，拥抱健康咧， 而家咧就有一个最值得推介嘅，因为天气热咧，有啲公园佢系喷水嘅， 哦， 即系你喺个地下嗰度喷上去咁样。嗱，我上次如果喺外地见到啲喷水式嘅广场嘅话，嗱，我知道大屿山有啦， 系啊系啊， 大山有嘅。咁另外就系部分公园都有啦。 系， 其实我哋譬如东京 Sky Tree 下低个广场，其实都系玩，都系玩呢啲嘅啦。 开心， 即系有少少啊，大家叫做消下 消暑系啦，攞多件衫换 系啦， 咁啊冇问题噶啦。 系啊，咁啊，即系关于健康咧，我哋三个都唔知好多，李嘉仁医生啊知道多啲啦，我交俾嘉明同李嘉仁医生倾下偈先。 小明、嘉明讲健康。 李嘉仁医生早晨， 早晨啊，嘉明 你好啊。话上一集咧，同我哋开咗一个题咧，都真系令到啲家长朋友有少少担心嘅，就因为咧睇过新闻啦，就知道有小朋友咧误食咗一啲叫做大麻糖嘅东西。咁我哋上一集咧，多谢你话俾我哋知大麻嗰个嘅毒害啊，有几咁深远。 系啊， 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哋真系可能误服啊，又或者系唔知喺边度攞到翻嚟，长远影响系点样样嘅咧？ 嗱，其实第一次我哋点样知道一个人？啊！食呢个大麻有事咧，喺小朋友两岁三岁咧，根本佢都唔识讲， 系咯， 吓佢唔觉得哇，睇到啲嘢吓又大又细，又好似好 colorful 啊咁样，系一个幻觉，佢唔识讲俾你听噶嘛，咁所以话咧呢样嘢系好困难嘅，同时验咧亦都唔系咁易验，最紧要咧。就是我哋要小心避免，因为咧佢系冇特别嘅解药， 哦， 啊冇特别嘅打啊，譬如你俾蛇咬啊，有啲解药啊，咁佢系冇嘅。通常咧，以前一直咧都系要密切监视睇住佢，啊睇下佢有冇 反， 系啊，等个药力过咧、就通常都冇事啦。好啦，但系咧要知道，所谓嘅中毒咧。在全世界来讲呢，在小路仔呢是第三个最常见引致死亡的东西、poisoning, 中毒、通常呢这些中毒呢就是无意中、但这个无意中是个爸爸妈妈讲的，如果是虐儿呢他都是入他数的、所以一定要我们是很小心，究竟这些这样的无意中服毒是有意啊，定无意啊？就一定要好小心噶。咁啊，其实我话药物中毒咧有好多种噶。咁啊喺初生 B B 咧，就通常因为药嘅问题啦。有阵时咧喺危急情况咧，医生去救 B B 咧， 打藥又打多咗嘅，嚇、 嗯、 呢、啊這個好難講嘅嚇。啊，仲有咧，以前嚟講咧個磁帶啊，搽啲所謂紅藥水啊，嗰、 哦、 啲有水銀噶嘛、 嗯， 用得多咁佢咪就水銀中毒咯。係好彩而家咧就係、是、少啲咁多啦。咁、 嗯、 啊，最緊要記得咧，啊，尤其係阿嘉明啦， 係 我哋最常見嘅歲數。是中食物中毒啊、藥物中毒啊、物品中毒啊，是一至五歲。 哇！中咗我 係一 屋企嘅小朋友。 嗱點解咧？咁因為佢哋咧係嗰陣時一至五歲咧係非常之活動能力高， 係 有無懼嘅，咩、 嗯、 嘢都好有好奇嚇。咁啊，佢哋乜嘢都敢食噶嘛，乜嘢嘢擺落口度、 嗯， 爸爸媽媽諗哇啲藥咁鬼苦。你點食啊？原來咧，佢啲小朋友喺呢個年紀咧，個味道唔同啊。你覺得難食，佢照樣吞咗落去嘅。 唔怪之咧，佢哋咁中意食藥啦。 係啊，係咁唔同嘅嚇。咁啊，仲有咧，如果有啲藥越係顏色靚啊，一粒粒好似粒糖咁啦，佢、啊、不理三七二十一咧就食噶啦。 嗯。 啊，咁啊，通常咧個時間你又知唔知係幾多咧？係一日。呢啲咁樣嘅藥物中毒嘅時間係乜嘢呢？喺外國研究咧，係朝頭早十點至到中午， 哦、 下午咧就六點至八點。點解咧？呢段時間咧，佢哋瞓醒咗啦，好活躍啦， 又開始肚餓，食正餐，哎呀，我都估到係， 咁咪就食咯。 哎呦， 係啦，咁所以從此呢段時間咧。屋企咧，爸爸媽媽通常咧就係做緊家務啦， 忙緊， 忙緊啦， 睇漏一眼都唔得， 睇漏一眼噶嚇，所以咧就係要好小心啦。係啊，咁啊，但係我哋可以點樣樣做咧嚇？點樣避免呢個藥物出事咧？ 嗯， 嗱，第一，你會我哋講咗好耐啦，用啲所謂細路仔開唔到嘅藥樽，係就係藥嗰啲。 嗯、 但是我发觉很多时候这些药樽是大人开不到小路仔开到的。吊回转头来的。 他们当玩具玩的因为。 是啊他们是一二三楼开到你呢就吓那你都开到的。 嗯、 另外呢他就是现在很多药丸呢是要啪啪啪拍开的。 啊、 Blister 那些这样。 是 真的不是一粒粒找个樽装着。 嗯、 这些呢真的挺实的。 是。 啊但亦都唔好睇小我哋啲小朋友一樣佢掰到嘅，所以一定咧啲藥唔好話我擺喺嗰個台上邊啊啊嗰啲五桶櫃上邊啊咁樣，佢、嗯、上唔到啦，哇！點知唔係？我最叻又聽到有個小朋友咧，好啦，你係一個櫃桶，所以五桶櫃擺上邊啦，佢可以識拉開第一個。拉第二个，第三个， 变一条楼梯咁上去， 冇人教佢啊！有啊，真系好叻，所以千祈一定要锁好你啲药物，啊、用啲好安全嘅所谓樽摆佢，希望尽量减低嘅、啊，然后咧最好咧就系有啲有啲柜咧有得锁啊，你咁样咧就小心。 系 啊，但系仲有其他中毒嘅嘢咧，就系、是。譬如我哋啲洗衣粉，吓、oh. 呢、啊這个好紧要，洗衣粉入边咧就可以令到佢揦到个喉咙噶，系、mm. 因为譬如佢嗰啲洗衣粉啊，清洁剂啊，佢饮咗落去嘅话咧，佢、oh. 就会揦佢喉咙，啊虽然佢呕啫，但系嗰度所谓食道咧都可能伤晒嘅，吓咁啊呢啲咧就一至五岁。嗰啲所謂危險啊，呢啲中伏嘅，咁、嗯、啊當然大啲嘅小朋友咧，嗱以前咧就興啊聞呢、這個膠水啊嗰啲咁樣啦，咁、 哦、 啊令到佢哋嘅心跳可能亂曬龍啊，有危險性嘅、 哦。 但係好彩而家咧，我覺得就唔興，嚇、 嗯 啊、好似唔興，咁變咗又係藥物濫用啊嚇。啊然后中毒是乜嘢？手机中毒啊，自己 系啊， 一路都冇办法拎得开嘅，真系。咁但系呢个系好难怪嘅呢、这个，因为佢哋点解咧？佢哋自己咧就系一闻一睇手机 佢係有啲dopamine 一啲令到佢哋開心嘅嘢走出嚟，咁所以佢開心，佢唔知噶，咁繼續睇，繼續玩，繼續撳啦。所以呢個係兩難之處，你唔俾佢手機咧。这个现代的世界是这样，但是比得多呢他们控制不到，不要说小朋友控制不到，大人都控制不到，所以最重要呢，我真的劝各位年轻人大人行路过马路真的不好一路看手机，其实有什么那么急呢？ 不是咯，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什么那么急，除非你一单很大的买卖要手机做呢，那麻烦你真是你站在这里。 不要过马路住了。 是啦，因为很危险的。 唔该晒你家人医生啊。 今日是2023年7月11号星期二，是全国的游泳池日，大家估下为什么会有这一日？转头 Vicky 话你知。时候水池咧多数都会用作为浴室噶，但系其中一啲水池早喺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被用作为游泳池啦。古希腊人同埋罗马人会利用泳池嚟到进行体育活动，有一啲罗马嘅皇帝甚至咧会喺个游泳池入边养鱼。而喺1896年现代奥运会恢复咗之后，比赛嘅项目咧就包括咗系游泳比赛啦，从而令到游泳池喺世界各地咧都流行起嚟。而国家游泳池日是在2016年度首次出现的，希望大家在这一日都可以开开心心愉愉快快地玩一天。那究竟在这一日会怎样庆祝的？当然在这一日就是穿上泳衣，然后去到泳池那里游下水啦。就算今天去不到游水，大家都可以放工回家的时候拿盆水出来浸下对脚放松一下。 一齐嚟到去庆祝国家游泳池日啦！ 九点新闻带来这一首作品杨千嬅的无来无去，和大家呢详细看看今日天气情况啦。今日大致天晴的，但是呢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的，市区最高气温呢大概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呢持续酷热，大致都是天晴的，周末反而有几阵的骤雨。现在30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9%，注意了，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晨早晨啊，9:09嘅早上啊，投资 O to O， 阿奥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209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4点，港股 ADR 咧继续做好啊吓，其实琴日咧已经升得几好噶啦，不过升幅收窄啦，不过睇翻咧依家港股嘅 ADR 指数咧按比例计算咧就收报18,597点啊，升咗117点嘅，睇嚟今日咧都有机会系升市开局咁，但系升市开局守唔守得到完场咧？好似球队咁样啊，早段已经领先紧2-0啦，但系最后可唔可以咧叫做啊净胜2-0咧？定还是啊要输分粒咧？咁啊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唔同资讯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啊旅游博客新尼喺度嘅。早晨，新尼。 喂，早晨啊！哎，我呢度系夜晚啊，唔好意思。 啊，系、哦，咁啊，因为阿新尼咧就仲喺外地嘅关系咧，咁啊都即刻咧有一个新嘅路线啦，可以喺地图入边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嗱，不如咧嗱，先讲讲今次咧。介绍俾我哋晨光嘅听众啊，嗰个路线嘅国家大概喺边一度，定还是个路线又系大概系点样嘅咧？同我哋先分享一下先，新年 呢、這个咧就好普通嘅国家，加拿大啫，我谂大家都会觉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呢个个省咧就比较特别嘅。咁、我而家身处呢个省咧叫做纽芬兰省， 系 咁咧就可能最近大家都听过佢个首都叫圣庄，即系圣约翰港啦，成个北美洲最东嘅一个省份。咁、而那个港口咧，圣约翰港咧，其实都系一个最东嘅一个港口嚟嘅。 哦，咁而呢一个嘅港口咧，就正值咧就系之前发生嘅潜水艇意外嘅嗰个出发嘅港口嚟嘅。 冇错，冇错，系啦。咁啊，咁啱即系我去到嘅时候就已经系出发咗几日啦。咁都见到好多即系唔同国家嘅记者，亦都喺个港口嗰度咧就等紧个消息。即系当时仲系。未知道的情况之下仲等你的消息。 我唔怪之得呢，我在新年自己的社交平台的时候呢，都见到即是新年嗰啲相啊同埋嗰啲 live 啊，佢做个 live 就话啊，而家我喺边一个位置啊，咁见到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传媒朋友呢，咁喺晒呢个港口嗰度，你就真係去到嗰个港口咁见到啦咁样。 是啦是啦，咁我都系特登去睇下佢个出发嘅位置啦，其实就知道都系嗰个位置出发㗎啦，咁同埋呢都期望呢可以，即系嗰时都期望佢可以即系打捞返架船一架船返嚟啦， 係 啦，咁最后原差一面啦。 明白明白。咁呢一个嘅即系加拿大东部嘅地方啦，咁今次你去游历嘅时候啦，大概仲有边啲嘅省份呢你觉得都系几值得推介，同埋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呢？ 哦，这个省份真的很特别、即是其实我问很多即是住在加拿大的土生土长的朋友啦，其实他们都很少提及这个省，即是其实都不是很多人，即是本地人都不是很多人去过。 算不算是加拿大的郊区啊咁样？ 其实呢他呢是我个英文呢叫做 Newfoundland 啊、就是、Newfoundland 啦、Newfoundland 即是拆开的就是 Newfoundland、即是新发现的地方。其实呢他是英国呢第一个嘅海外殖民地嚟嘅， 哦， 第一个原来 系 咁系即系其实佢登陆即系北美洲一个即系最新发现嘅地方咁解啦。咁、其实系即系如果第一次发现应该1500几年咁样，即系500年前发现嘅， 系吓 即系一个即系一个探险家去到嗰度嘅。咁亦都系咧，其实咧佢咧亦都系加拿大咧最后一个加入嘅省份，即系其实即系1948年之前咧，佢都一个殖民地自治区嚟嘅，佢系最后一个加入翻去加拿大嘅领土里面嘅省份嚟嘅。 哦，咦，咁啊都几有趣，即系佢历史背景咧都有啲特别啊吓。 即系有人咁样同我讲啦，即系当地人都同我讲嘅，即系其实佢都系一个未被开发有而好有潜质嘅，类似有啲冰岛嘅景象嘅地方嚟嘅， 系、 啦，即系佢可以被发展成为一个嘅第二个冰岛，都有人咁讲。 系咪可以睇极光啊？黄都镇嗰啲 friend 嚟噶，呢个系 少啲机会。但系咧，因为咧，其实咧，佢个地理位置咧系最东嘅部分，咁亦都咧喺格陵兰嘅以南啦。其实即系冰岛都系好近格陵兰啊嘛。 系 咁，第二个就系、其实应该都算系佢最近 格陵蘭，咁所以咧好多嗰、那個最特別之處咧就係咧佢好多嘅格陵蘭嚟嘅浮冰咧，即係每年都會跌啲浮冰出嚟噶嘛，即係會係用啲浮冰，咁好多嚿咧就會飄到去佢嗰度嘅，即係季節適合咧，其實你睇到即係海邊咧，全部都浮冰圍住佢嘅。 哇！每一年咧，我諗有好多嗰啲叫做地質學家啊，甚至乎咧就氣候學家咧，就會去到呢個地方啦。因為嗰啲叫做浮冰咧，其實亦都表示住啊地球佢嗰個健康嘅情況，即係佢每一年地球嗰個大氣嘅變化，浮冰其實亦都睇到好多嘅。 冇錯啊，係啊，係啊！我突然間就諗起啊，當年呢個鐵達尼號應該會撞浮冰，因為就係嗰條路線咁近。因為其實嗰個聖約翰港咧，係距離嗰個沉沒地方，即係如果以陸地嚟講係最近嘅，即係距離300多里嘅啫。即係所以個數嗰一帶咧係好多浮冰嘅。 哦，咁如果呢一帶咧，譬如加拿大東岸呢一個新嘅呢個省啦，其實佢係咪主打咧都係俾人睇浮冰啊？定還是食嘢啊？自然嘅景觀係比較上多嘅。 都是一个自然景观好多，因为除了即地理上啦，头先话你话好多地理嘅可以研究之外咧，其实好多生物上嘅都好特别嘅。 嗯， 咁因为咧，都好多即系北大西洋啊，佢一个即系最东嘅地方，咁嗰个地理位置之下咧，就有好多嘅季候鸟啊。 哦， 咁可以好多嘅北欧一啲嘅鸟咧，嗰度好多嘅栖息地嘅。咁、 嗯、 今次都睇到一啲嘅最。即系北美洲，即系第二大啊、第三大嗰啲嘅鸟类最居嘅地方咯。咁嗰啲系比较难睇到，即系比较我哋啲平民比较难接触到。 哦，即系嗰啲好大只嗰啲雀仔啊， 好大只嘅雀仔啦。即系可能平时咧，你要睇啲自然纪录片先见到嘅地方咧。啊，而家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平民都可以去到嘅。 我唔知道，我净系知道呢个世界上有一种雀鸟咧。是叫做信天翁的，咁我唔知系咪喺呢一带生活，呢、這个我唔清楚啦吓。咁但系嗰啲雀仔又系真系好大只嘅，甚至乎飞嘅时候咧，就要喺个斜坡嗰度慢慢跑落，跟住先飞到上去，就有啲似咧，就我哋今日呢个飞机飞上天嘅嗰一个嘅动作嚟噶。咁我唔知阿新尼去到呢一个加拿大东岸嘅时候咧，系咪都有欣赏到呢啲？咁但系佢成个嘅旅程咧，我觉得都有趣，即系无论系喺呢一个嘅铁达尼号嘅航线啦，跟住浮冰啦，又或者系生物多样性啦，季候鸟啊各样嘢咧，其实都好值得咧，系有一条嘅路线啊，俾大家参考，睇下大家会唔会去。你今次去咧，嗱，你而家仲身处喺嗰度啦，即系夏天去啦，都仲见到浮冰噶嘛，系嘛？ 嗯，冇错，系啊，系啊，其实都凉凉地嘅，真系，其实系我谂系得呢几个月份去得到嘅啫，即系我哋香港人嚟讲，唔系真系太冻顶唔顺。 哦，咁啊，所以如果你话太冬天嘅时候咧，咁啊留翻啲气候专家嗰啲去啦吓，咁啊都有几多呢一个叫做参考嘅价值啊？如果去呢一个路线嘅话，但系食物方面咧，你而家喺嗰度其实通常食啲咩噶？食面包多噶？ 喂，嗰度咧，因为其实系原来是一个捕鱼业好发达嘅地方嚟嘅，咁其实即几百年嘅捕鱼业啦。其实当年咧话，呢个地方咧都系好多，即北美仲未有人住嘅的时候啊，即几百年前啦。咁呢几百年嚟咧，就好多喺欧洲嚟嘅国家咧，去到呢一带去捕鱼噶啦，已经系。咁佢哋最出名嘅系产量最多系鳕鱼咯。 哦，鳕鱼啊，我以为系沙甸鱼添。鳕鱼， 鳕鱼啊，真系真嘅鳕鱼啦！今次真系， 哇！咁你咪喺嗰度净系餐餐食鳕鱼咯？ 喂，真系好好味、啊，即系我以为系真系雪藏鱼嗰只味啦，即系佢哋雪就算系雪藏得嚟都系好鲜、啊， 系因为你啱啱说吓， 好大改观啊！真系对呢个鳕鱼。 哦，咁佢哋煮嗰呢个鳕鱼嘅时候，应该点会用啲咩方法去烹调啊？烧焗。 我估唔到咧，即系炸咗之后都系可以好嫩喎。 系咩？ 即系最出名嘅 fish and chips 啦， 吓 咁真系内脆外软，呢个鳕鱼可以原来炸咗嘅系，我以为最初系以为即系啲唔新鲜嘅嘢先就去炸啫，咁点知炸咗之后嘅系好新鲜嘅嘢，真系 即系就算炸咗咬落去都系好 juicy 嘅感觉嘅。 你用 juicy 嚟形容条鱼啊？ 得唔得？ 都。总之系乱口啦， 啊系啦，乱口啊！咁仲有好多咧，有关于加拿大东岸嘅嘢嘅。咁啊，阿新年咧就快啲又再同我哋晨光嘅听众讲啊，真系要设计一条路线俾我哋嘅听众咧。如果去旅行嘅时候，参谋一下啦。今日倾住咁多先，电话费贵啊，我哋下次再倾过。唔该晒，新年，拜拜。 好，唔该晒，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光第一线。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漂浮农场呢？原来它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又环保的农业新概念。其实漂浮农场是来自于荷兰一个由玻璃和钢材搭建而成的三层楼高的农场。它是建在海上面的，随着潮汐浮动，适应海平面上升或者洪水气候变迁的影响。在这个农场里，乳牛就会住在最顶层，而牛奶就会在中层进行加工，例如可以整成芝士或者牛油。同时之间，附近的水面亦都排列了十几块太阳能板提供电力。漂浮农场采取环保的方式饲养乳牛，譬如用食物银行的食物和足球场的草喂牛，减少浪费和制造商业性的动物饲料产生的温室气体，而牛粪就会整成有机的肥料，进一步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漂浮农场的创办人说，他们希望将农场带入城市，提高消费者的意识，创造更加多的农业空间。这个概念不单止环保，还令农业变得有趣。未来他们还计划兴建更加多的漂浮农场，包括可以种植蔬菜的农场，甚至将这个概念推广至海外。不知道大家觉得香港可不可以学习这个概念呢？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知系江海嘉有呢一首 Miss You Goodbye。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继续有话唱。早晨啊，唱。 早晨啊，船仔。早晨各位。 今日七点三十五分，系咪有同行讲温度呢？ 冇错，咁啊呢个节目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咧，香港咧呢、這个社会服务嘅最新面貌有啲乜嘢嘅新进展、新发展咁话。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咧讲下呢、這个。食晚餐啊，即係嗰啲午餐嘅問題。咁啊，話說咧，即係我哋年紀大咗咧，可能有殘障嘅關係啦，吞嘢嗰個機能有困難啊，好多時咧，即係食唔到啲正常嗰啲餐咧，咁啊需要安排食嗰啲午餐做代替。咁但係咧，即係唔係話有食過嘅朋友啊，即係有喂個人食晚餐嘅朋友，可能都知道啦。呢啲午餐嗰啲味啊、賣相啊，都麻麻地嘅。咁啊，但係冇辦法啦，冇得揀啦。咁啊。因为佢卖相味道差咧，咁啊影响到咧进食者嗰个食欲，甚至乎影响到佢健康以及情绪嘅。咁啊好好喎，咁啊近年咧有一个机构咧，有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咧，佢就推出咗一个烹饪大赛。咁烹饪大赛嘅题目咧就系用晚餐做题目，咁啊呢个食物制作啊、配搭啊、味道啊、营养等等方面咧，等大家可以提升一下，互相切磋一下。咁我哋今集。节目同行讲温度呢个节目咧，就会请嚟咧当中两位参赛者啊，佢哋一齐分享一下咧喺呢个安老院舍服务嘅过程里边咧，有啲乜嘢感受，同埋啲乜嘢体会，等大家咧可以认识多啲，又认识多啲咧呢啲院舍服务咧，佢哋究竟系 serve 紧一啲咩餐嘅，咁啊，等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吓。 今次好少有比赛系会讲晚餐，呢、这个几特别、哦。 系啊，我哋一齐关心一下一啲咧，我哋平时唔系太过关心嘅一啲议题都系好噶。 系啦、啊，咁八点钟系咪有医生与你咧？ 冇錯，咁啊，去到逢禮拜二嘅醫生與你咧，都有醫學人呢個環節嘅，咁啊，一齊認識一下咧，我哋香港嘅醫學界嘅一啲重量級嘅人物啦。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就係方道生醫生啊。咁啊，一連兩集，今集係上集，咁啊，一齊聽下方醫生嘅分享。咁啊，方道生醫生咧係香港一位神經外科嘅專科醫生嚟嘅。咁啊，佢喺90年代咧就喺屯門醫院咧一手創立咗呢個腦外科嘅部門。咁啊，當時咧係新界西唯一一间有脑外科的医院来的，咁啊经过方医生咧双手治疗呢个病人咧就数之不尽，咁但系佢当中咧佢最难忘嘅一位咧就系喺2010年咧菲律宾人质事件受伤嘅 Jason 梁仲学啊，咁啊呢件事当年啊轰动全城啦，可能而家一提起大家都仲系历历在目啊，咁啊。方医生咧，今次上会上节目嗰度咧，重新咧讲翻咧，佢当日系点样面对呢个传媒嘅压力，同埋究竟个手术咧系喺呢个咁大压力底下，佢点样做得到啊？咁啊，即系关心呢个议题，想认识多啲呢位医生嘅朋友咧，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呢个医生与你啊！ 哦，咁样讲完我又好想睇，因为平时睇医生都系讲话啊，佢点样做呢个手术啊？呢个手术点样帮病人？系好少提到啊，原来医生都有面对传媒嘅压力。 是啊，即是医生都是人来的嘛。 是啊， 究竟他怎样去到减压，我都很想学一下东西。 是啊，咁令到去到十点半啊，去到回顾与前瞻，今次会看什么呢？ 咁回顾与前瞻呢，咁多集都同大家看下呢科学不同领域的回顾同埋前瞻嘛。咁今集呢要回顾同前瞻的呢就是近期的热话，就是这个 AI 人工智能同埋一些机械人。咁近期呢大家都即係喺 AI 人工智能嗰度咧，即係最初又好驚啦，咁啊， 正 正啊，而家咧我哋又好多好開心，好多歡樂啦。因為話説我哋喺網上面睇到好多人工智能做出嚟嗰啲歌星嘅，即係譬如阿家驅唱翻歌啊， 哦係啊， 一啲前輩歌手啊，尹光大哥去唱翻一啲文青歌手歌曲啊，好有趣啦， 好有趣。 咁但係之前如果大家都仲係記得嘅話咧，大家都仲即係。恐惧嗰一轮嘅，即系 AI 人工智能会唔会接管咗我哋人类咧？会唔会对我哋带嚟威胁嘅咧？咁但系发明呢一样嘢最初一定系为咗造福人类。咁究竟即系 AI 人工智能同埋机械人系应该发展定唔应该发展嘅咧？但系即系同一时间啦，个节目如果会带大家睇下咧，其实呢两样嘢咧亦都渗入咗我哋生活嘅好多层面啊。譬如咩咧？譬如头先所讲嗰啲。即係娛樂啦，另外有啲教學啦、看護啦、駕駛啦，好多層面，即係大家可能諗下翻嗰啲寫字樓咧，即係會經過有啲消毒機械人。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哋都係機械人同埋人工智能嚟噶嘛。咁整下整下，究竟我哋個世界上 仲系乜嘢地方佢哋仲会出现嘅呢？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回顧與前瞻人工智能篇啊！ 呢個非常之重要啊！而家真係你冇辦法去脱離佢噶啦，一定係大勢所趨。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睇多啲關於人工智能嘅嘢，就非常之好啦。今日唔該曬阿昌，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一派位公布结果，教育局表示，今年度在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获派首三志愿学校的学生人数合计，整体满意率是 91%， 较去年的 94%， 下跌3%。位于油麻地一间小学，上午八点起开始派发派位结果，不少家长和学生知悉结果的一刻都相拥祝福。对于教育局宣布九月新学年起扣门位减半，中一每班最多只可以收一位扣门生，有派位未如理想的家长说会准备带小朋友到两至三间学校扣门，又表示希望教育局提早公布减少扣门位的安排。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審核日本國別人權審議報告，中國代表團在發言的時候再次敦促日本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計劃。中國代表說，日方出於經濟成本考慮，無視國際社會關切和反對，執意決定將核污染水排海，將太平洋當作下水道，無論國際原子能機構報告的內容是怎樣，都无法改变日方未来30年将上百万吨的福岛核污染水持续向太平洋排放。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并且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尽快建立一套包括日本、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参与的长期国际监测机制。美国总统拜登从英国伦敦转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准备出席星期二召开的北约峰会。白宫就宣布，拜登在峰会期间将会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拜登在伦敦期间同英国首相辛伟成会晤，双方强调英美关系牢固，又重点讨论乌克兰等一系列问题，包括美国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的决定。辛伟成重申英国不鼓励使用集束弹，他亦都说乌克兰在与俄罗斯交战的时候加入北约并不合适。另外，拜登亦都同英皇查理斯三世会面，据报重点讨论气候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67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5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1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8.05，升1.05；腾讯控股332.6，升3.8；友邦保险77.35，升7毫；美团122.6，升0.5。 半，建設銀行4.41升3仙，盈富基金19.14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日元141.11，瑞士法郎0.886，加元1.327，人民幣7.223，英磅對美元1.287，歐元對美元1.101，澳元對美元0.66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日經平均指數報32,369點，升180點。港金報17,990蚊，升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6.38美元，賣出1,926.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古城。另外喺黄泥涌合天桥去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另外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中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龙翔道近住风力楼。另外，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天马苑。仲有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丹桂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去到唐人新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海富中心。另外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税务大楼一段车多繁忙。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空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海滨汇。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喺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敢想敢干的女企业家许半夏，随住中国经济起飞，在由男人主导的钢铁产业之中，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保证三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手足口病是常见儿童疾病，会透过口水、鼻涕、粪便、穿了的水泡和受污染的物件传播，要预防就要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要用纸巾掩住口鼻，不要共用毛巾和个人物品，经常掂到的东西例如家私和玩具要清洁消毒，万一受感染就不要翻学、游水或者参加集体活动了。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认识人大政协第二季，主持洪以敏。今集嘉宾全国政协委员罗卓坚分享政协工作，仲有全国人大政协委员王国。 如果是比较难的，即是譬如比我们香港人内地参与社保医保，这个就是很大的政策，可 通我哋爭取咗十年咧，最終先你係有一個嘅成功。 逢星期三晚上七點半，港台電視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嚟到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啦，波都提提听众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而家出边30度，都系轻辣辣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揾嚟我哋嘅听众咯。系、 hey，Hello 杨太， 早晨杨太， 晨 Vicky 早晨，小白早晨， 早晨，热唔热啊？今日你觉得？ 啊，非常之热啊！太阳已经咁猛烈啦， 系啊， 饮多啲水、啊，杨太知唔知啊？ 系啊， 系 啊，多啲补水啊吓，咁啊一有热嘅时候咧，去嗰啲阴凉嘅地方嗰度匿一匿啊，咁、个人又舒服好多啦。 啱啦，仲有冷气间。 啊，系啦，不过冷气咧，听中医讲容易有冷气病、哦， 又唔好量咁多， 唔好量咁多。 好似我哋今日嗰、那个啊晨光，我要做得到咁样，食完饭出去啊公园散下步。 咦，系、哦，散步，平时有冇散步嘅习惯啊，杨太？ 有啊，我哋成日都行嚟行去啊，行上行落。 咁啊好啦，又行嚟行去，又行上行落，即系啲脚筋咧，得都系 好啲， 练到好晒啦吓。 身体健康， 系啊，年纪大啊嘛。 诶，唔系啊，千祈唔好谂住年纪大啊，定系点样？最紧要富计得，咁就冇问题噶啦。今日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系啊，我妈咪啊，今日咧就农历生日，88岁啦。 哇，生日快乐！ 88啊， 系 啊。开心咯，点庆、 啊、 祝噶？ 我哋星期日咧一行有20人啦，同佢一齐已经食一餐先， 系， 啊，跟住咧今日又会再同佢食海鲜， 哇， 开心啊！食咩海鲜啊？出去食定自己煮啊？ 出去食， 哇，出去食添、啊，我啊最中意有冇话阿妈妈最中意食海鲜咩？蒸条大班嘅有冇？ 一定会啦， 一定会。 系啊，龙虾啦， 龙虾 鱼啦，圣子啦， 哇， 你中意食乜就有乜。 哇，系啊，最紧要妈妈开心。 系啦、 啊，系啊，佢中意食咩食咩。 我听到都想食噶。我好中意食海鲜嘅，因为 大家都相快咯。 系啦，成日听啲营养师讲话食海鲜咧，就即系脂肪比例少啲，咪健康啲。 系， 所以我都真系我食多咗海鲜，本身我亦都中意食海鲜。 嗯， 系啦， 系啊，海鲜最有益噶啦。 系啊，咁点啊？有冇买个靓蛋糕啊？ 有啊，有啊。 嗯， 系边啲款啊？系咪一个寿土嗰啲啊？定系还是传统嗰啲 cream 嘅蛋糕啊？ 定系玩嘅，就直接剥嘅。剥蛋糕，而家小朋友最中意嘅。 星期日嗰日有生日蛋糕一齐庆祝咗啦。 系、 一瞬间或者俾个寿包佢再。 系啊， 寿 土 系 啦 系啦，寿土系啦，好好多。咁啊，对妈妈啦，咁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妈妈讲啊？ 又系身体健康啦、啊。 嗯， 每天都快乐啦， 每天快乐。嗱，妈妈咧就 快啦， 妈妈88岁啦。咁如果而家要你讲一件。妈妈对你做过令到你最开心最感动的事，即刻想想到了， 即刻想啊， 是啊， 妈妈成日都关心我们啦，嘘寒问暖啦， 是啊， 嗯， 就是这样 啦，是啊，同我凑孙啦， 同你凑孙啦， 是啦， 又好紧要啊，嗱，佢 啊， 唔好成日指意妈妈凑啊，指意妈妈玩啦， 而家去咗大啦，我而家变咗我又要凑孙啦， 你又凑孙。哇，四代同堂喎、 啊，系啊系啊， 哇，恭喜晒，开心开心开心， 系啊，50位都得啊，唉，四代同堂，犀利犀利。咁如果你话诶，妈妈最叻煮嘅餸又系啲乜嘢啊？ 妈妈中我记得吓，佢系蜜糖鸡， 哇， 蜜糖鸡， 蜜糖鸡啊， 甜甜蜜蜜喎， 系啊， 小朋友应该最中意食噶啦。 系啊系啊， 唔怪之得食到你成家人都 sweet sweet 啦，人太、 啊、真系好开心噶， 真系好啦，咁啊都 食饭 都代表晨光第一线啦，祝阿杨太妈妈咧身体健康，多福多寿， 多謝多謝。 好，咁啊有首歌，咁啊希望大家嗱，今日就酷熱天氣警告啊，咁啊揾咗只咧就係熱情的沙漠，記住飲多啲水，唔好熱親啊！多謝你電話，拜拜， 拜拜， 身體健康。 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进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跑着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的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花朵，我在高山唱，你在金山河，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的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我在高山唱，你在琴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饮食图鉴又嚟啦吓！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一下一道嘅菜式咧，咁啊系呢一个韩国料理嚟嘅。韩、国料理咁啊，阿 Vicky 平时中唔中意食啊？ 中意 嘅。韩国料理入边，你最中意系边一？ 韩国粉丝。 韩国粉丝。 韩国粉丝。好中意食。 是那些 芝麻 是啦 辣辣地啊咁样。 生蟹嗰啲你中唔中意食啊？ 生蟹都中意，不过都要睇铺头，有啲会好咸嘅，因为个酱汁。 系。 系啊，所以但系都中意食嘅嗰啲虾咧都好中意。 哦，系啊系啊，韩国嗰啲酱油虾其实我都好中意食嘅，咁又生啦，咁我自己都几中意。我试过有一不系有一次喺香港食咧，就食完之后肚痛咯。 咁 明嘅， 就 唔系间间系咁嘅，咁明白嘅，咁即系你真系生嘢。 可能嗰排你嘅肠胃又唔系咁好咧，咁样系咪？ 系咯，咁啊，见仁见智啦，呢就不过系真系抵唔到佢嗰个味道嘅有阵时。好啦，今日呢个咧就唔使担心啦，应该唔会肚痛嘅。 系， 咁就系呢一个嘅泡菜鸡髀饭。 哦，听过都好似好正。 泡菜鸡髀饭啊，鸡髀本身有肉食啦，泡菜咧就菜，咁啊亦都即系营养均衡啦。 系 之余咧。 泡出腌料嚟嘅，咁所以咧就已经腌到咧就好香。 嗯， 餸飯咧真系一流啊！呢啲真系餸飯一流。咁我煮嘅时候咧，仲识得揾过嗰啲砂煲仔。 嗯， 砂煲仔去到准备定，咁啊上碟嘅时候咧更加靓啦。咁、如果一个人食嘅时候，咪或者你两个人食就准备两个砂煲仔啦。咁、你望起上嚟嘅时候又靓啲。打卡又好睇啲， 或者一个大沙煲又得， 系一个大沙煲都得嘅。好啦，咁啊整嘅方法系点样整呢？先准备，我话今次贪心啲啦，先准备咧煮多少少三碗饭， 好 系啦，唔系三碗系三杯， 啊三杯， 三杯即系一家人食嘅， 系 一家人食嘅份量多啦。好啦，咁然后咧就准备定一个，头先阿 Vicky 既然话要个大煲啦，我哋就准备一个大煲， 好 咁啊、泡菜当然系要准备定啦。 嗯， 好啦，咁你首先要准备嘅材料咧，我就今次就用呢个鸡髀骨，系啦，咁啊鸡髀肉啊，鸡髀肉，咁啊先去骨，咁啊你可以买一啲现成已经去咗骨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想再新鲜啲，自己去骨得唔得啊？都得，咁、你就只要喺个鸡下髀嗰个位置啦，咁啊劏下佢，系沿住个骨个位劏下佢，咁劏咗咗之后咧，咁入边个骨你就可以好顺利咁攞咗出嚟噶啦，咁当然亦都有上髀嘅肉啦。咁上边嘅肉都唔可以忽视，好啦。当你准备咗开汤咗个骨出嚟之后，你就将佢切到又唔好太细件，如果唔系冇咬口。咁啊，将佢切件啦。切件之后咧，佢可能仲有一啲叫做脚嗰啲臼位，咁啊掹走埋佢。咁啊呢个时候就掹走埋佢，咁你就真系可以做到啖啖肉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喂我真系好懒嘅， 买啲鸡扒咯， 系啦，就攞鸡扒啦。咁啊鸡扒咧就我觉得冇咁香，佢一嚿嚿滑嘅，咁但系冇鸡髀嗰个硬度喺度嘅。咁啊睇下系啦，见仁见智。好啦，然后咧准备咗个碗，咁啊可以放嗰啲材料落去咯。咁啊头先嘅切咗件嘅鸡啦，放喺个碗上边，亦都要准备定。生粉少少啦，咁黑胡椒亦都少许啦。另外咧就可以攞啲酒咧就淋落去，辟一辟味嘅。咁亦都准备定少少嘅生抽，哦，我自己就再中意落多少少蚝油落去少少得啦。咁啊吊下个味，咁啊感觉咧都已经几好噶啦。捞捞捞捞捞，咁啊将佢捞匀咗佢之后咧，就大概腌佢半个钟，半个钟就够噶啦。好啦，然后咧你就攞个镬仔出嚟。跟住咧就将一啲，我今次就想用呢个紫洋葱啊，紫洋葱咧就将佢切丝先，咁啊喺个镬嗰度咧就轻轻落啲油就爆一爆佢、一爆洋葱咧其实都已经好香啊，系啊好香噶啦，咁啊洋葱咧爆咗咁上下之后就垫底啦，垫喺嗰个 pan 嘅底嗰度，然后咧你就将头先已经腌咗嘅鸡髀肉啦，嗰啲肉件咧就放喺呢一个嘅镬上边，连埋洋葱。一齐咧，又再炒炒佢。好啦，炒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你就再加多少少，加多少生抽，同埋加多少少蚝油。咁另外咧，喺呢个时候就要加泡菜啦。咁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泡菜嘅，有啲咧就即系好似一次性嗰啲胶手套咁样。点解咁讲咧？你嗰啲泡菜啲一包嘅份量，佢就开咗个石屎袋之后咧，咁啊倒落去，咁啊即系一次啦。有啲咧，亦都系我自己中意嘅咧，就买一罐罐嗰啲泡菜，咁可能有啲辣度系不一样嘅，咁你可以 mix 埋佢，咁同埋咧买唔同牌子，唔同牌子佢哋嗰个嘅感觉咧，其实系唔同嘅， 系啦，咁你。如果即係買一包包嗰啲咧，點解佢哋會方便啲咧？一嚟方便啲啦，二嚟就係如果你食唔曬咧，唔方便儲存啊，同埋佢繼續發酵啊嘛。 哦，係啊，係啊。 係啊，所以有陣時買一大罐咧，我試過就係食到最尾嗰陣咧，哇，個味再唔同咗咯。 係 啊， 會再濃味啲啊， 係啊， 再酸啲添。 係啊， 咁你可以自己大家選擇啦。咁我頭先個方法就用咗幾種唔同品牌嘅泡菜咧，就 mix 埋咗佢，咁啊放落去嗰個雞肉嗰度啦，咁啊一齊再炒。好啦，咁另外咧就系神水啦，咁呢个咧我就真系要奉劝大家可以辣少少嘅，因为要加嗰啲韩式嘅辣酱 啊， 韩式辣酱，咁啊真系，如果你都系怕辣嘅，咁你加少少啦。如果你好似我咁中意辣嘅话，加一大羹落去，一大羹你见到成个都血红色噶啦。好啦，跟住再加多少少糖，因为净系得辣唔得嘅，我哋都有少少甜度俾翻佢，加少少可能一羹一茶匙嘅砂糖啦，倒一碗水落去，好啦。然后就睇佢啵啵啵煮佢五分钟，等佢啲味咧就更加可以入到入去，最后咧就可以加啲白芝麻同埋加啲葱花，喺个面嗰度，好啦，然后咧你就准备咗你嘅饭啦，煲好啦，咁你如果你唔想用嗰个砂煲煲饭嘅话，咁电饭煲煲啦，不过咧就摆落个砂煲嗰度，即摆落个靓啲嘅器皿，好啦，滗咗啲饭落去之后咧，咁然后我就会中意加一隻嘅荷包蛋、太阳蛋。就先煎好咗，就放喺个饭嘅中间，即系放喺个锅嘅中心嘅位置。 系啦， 放喺饭面嘅， 放喺饭面啦，当然系啦，放咗下饭面之后咧，咁亦都系加啲黑芝麻， 嗯、 然后咧就再将我哋头先啱啱煮好咗嘅鸡件咧，就因为荷包蛋咪一个圆形嘅，就围住荷包蛋嘅外围。就兜圈咁样咧，就将啲料咧就放上去。 系 好啦，咁放完落去之后，你发觉咧就一个沙煲侧边咧有一个似好个冬粒形状嘅诶鸡件啦，即系煮好咗嘅。中间咧即系嗰个窿咧就唔系窿啦，就是、荷包蛋。咁啊打卡咯。因为都铺得几靓。咁啊可以打卡啦。打完卡之后咧，咁啊食法就好简单。咁亦都可以再加多少少咧头先嗰个煮鸡嗰个汁啦。然后你就将个生鸡蛋咧就直接整烂佢。呢、這个就系精髓啦、 啊！可唔可以加啲紫菜丝啊？ 紫菜丝当然可以啦， 脆 卜卜同埋又多咗一个层次嘅味道，跟住捞下捞下捞下捞下捞下，哇！呢、這个真系我谂起我都想食啊！ 流口水肚饿啦， 流口水啊，流口水啊，未食早餐，大家不妨吓、啊，今日夜晚如果唔知道煮咩餸嘅时候咧，试一试呢一个咧就系泡菜煮鸡啦！ 我的享乐时代。 肚饿啊，肚饿啊，真系啱啱讲完咧，个肚咧都系咁打鼓啦。 泡菜真系好香， 同埋啲口水系咁咧涌出嚟，完全系 picture 到嗰个嘢食。 泡菜有少少酸酸地个感觉，更加令到大家咧开胃啊！ 唔知大家 嗱而家三十一度啦，又升多一度啦，食下呢啲虽然热啫，但系食完之后咧。哇，都幾舒服喎、 啊！ 可能就好似嗰啲東南亞人啦、因為我華僑嘛，咁、大家都中意食辣椒，咁啊食完辣椒就劈，即係出汗就劈咗啲熱出嚟咁樣嘅。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大家如果想食下呢個韓國嘢咧，又可以試下。今日咧，我又想分享其他嘢食。係 咩咧？ 就係、是、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花枝卵？ 花枝卵 係啦， 卵定卷啊？ 卵。 花枝卵、哦、 日本寿司咧、 哦， 花枝卵啊， 即系反卷系嘛？系咪反卷嚟噶？ 花枝卵即系有啲沙律嗰啲啊？ 哦，我呢一只 花枝卵， 系、哦、啊，即系佢好似一嚿饭，跟住就将啲三文鱼咧就铺喺外边， 系啦， 就做到只玫瑰，中间落啲沙律酱，再撒一扎蟹子上去，飞鱼子嚟嘅，其实嗰啲 系啦系啦，你中唔中意食嘅咧？ 我都中意嘅，但唔系话好豪咯。 系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佢比较肥。 因为沙律， 因为本身沙律酱肥啦，三文鱼肥啦，饭都肥。 喂，佢讲乜嘢？ 佢一嚿嘢， 讲乜食乜都肥噶啦，咁 样。肥，咁因为有啲瘦啲嘅鱼嘅，或者有鱿鱼咁样嘅，咁我可以唔选择三文鱼，三文鱼都中意食嘅，但我就唔会食太多咯。 系啦，因为我自己咧，本身以前细个咧唔系好好花枝卵嘅，因为一嚟觉得佢唔能够一口咁样放落口啦，因为佢一定要分。 哦 好大件噶、哦， 因为我一嚿摆入口， 唔好意思。 唔系， 每个人嘅嘴巴嘅形状都唔同。 好彩我系男啫，如果我系女嘅话，就话好大食穷狼啦。 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咁因为我自己觉得食咧嘅时候咧，好麻烦啊。细个就唔会食嘅，又系越大越发觉。 攞刀叉咯，切一半先。 食寿司攞刀叉 哦，系啊，你喜欢就可以噶啦。 可以嘅，可以尝试下嘅。咁但系大大下咧，就觉得哇。点解会咁好味嘅咧？ 系 咁，但系原来咧每一间嘅沙律酱， 加唔加 wasabi 啊？你 加嘅，都会点豉油嘅。 咁啊，唔好点豉油啦，因为你本身已经有沙律酱嘅寿司咧，都劝大家就唔好点豉油啦。 唔好噶， 唔系咁好，啲味唔啱啊嘛。 系咩？我又觉得几 OK， 我夹到嘅，我自己觉得我嘅口味 OK 嘅。咁总之就系发现咧，啊，原来。件件每一间出品嘅花枝卵嘅沙律酱咧，都系唔同味嘅。咁咧，我就发觉咗咧，啊，其实原来花枝卵咧都几特别喎。咁我就上网 search 啦，唔知小白知唔知道，原来花枝卵咧就唔系日本传过嚟嘅寿司嚟噶。 我知啊， 你应该知噶啦，系咪？咁你又知唔知佢嘅起源系点？ 起源我就唔知啦。 系啦，起源喺边度咧？你 香港啊？ 系真系喺香港，原来喺红磡啊！ 红磡啊！ 系啊，喺红磡有一个咧， 近啫。 系啊，你系啊，好近，好近。我哋呢 跑步都去到啊，呢度 系呢边跑步系嘛 ？OK 嘅。原来就喺20年前，93年啊，真系20年前。93年前嘅时候咧，喺红磡有一个寿司店嘅一个店长。咁咧，佢就好想送一份礼物咧俾佢太太。咁咧，大家就送啲咩俾太太多嘅咧？你会送咩俾太太多啊？ 花啦， 系啦，花啦。 系啊， 咁佢又唔想送花咁样，咁佢系寿司店嘅老板嚟噶嘛？咁于是咧，佢就用自己嘅威力、自己嘅创意，就将啲寿司咧整成花之恋。 哦，咦，佢个概念就喺个 太太 朱古力花嗰度嚟噶咯。 可能佢先嘅咧， 可能 二十年前可能佢先嘅咧， 可能系可能 冇心咁呢个住， 可能 系啦。咁总之系去发挥自己嘅创意啦。咁、 嗯、 就将啲寿司咧变成花之恋咁样，就送咗俾佢太太。 排到一朵花，咁佢 系 一跟碟上嘅、哦， 佢跟碟上噶， 咁佢唔系一支支咁送， 佢系仲要整咗一。八朵嘅花之恋、啊， 哇！咪成条三文鱼俾佢整晒， 咁我又唔知啦。 好饱、啊， 对于你日本师傅嚟讲先知啦。我唔知道，可能片得好薄咧，系咪片到好薄咁就唔使用手？哎 呀，系要揾位窒佢。 你唔好咁样啦，好浪漫噶。 心意嚟嘅呢个系浪漫。 系啊，咁我觉得啊，花之恋，下次母亲节嗰啲咧，唔使送椰菜花啊、西兰花嗰啲啦。系啦，可以试下送下花之恋，再特别啲，又有得食埋，咁我觉得 唔错， 系啊， 大家不妨试一试啦，下次吓自己整。